康复出院。北京疫情近日反弹，市教部门发布校园新规例，包括要求学校继续实施相对封闭管理，师生、员工和家庭成员加强健康监测，上课期间全程要戴口罩。外地佛山警方表示，在清晨5点几拘捕5名疑犯，涉嫌在昨日下午闯入顺德区北滘镇美的集团君兰生活村一个住宅，威胁住宅内人士的人身安全。内地警方表示，接报之后，省、市、区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案件处置过程中无人受伤，正何事主安全，当局正是进一步侦查案件。内地传媒引述美的集团一名职员表示，集团的创办人何享健怀疑在家中被人挟持，他的仔从住宅旁边的一条河游到对面报警。美的集团事后的官方微博转发当局通告，并且感谢公安、媒体和社会各界关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25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289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3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2.6升1.6，阿里巴巴210.8跌2，美团点评163元跌2.6，中国平安79.75跌0.5，友邦保险70.55跌0.5，中国移动53.45跌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98，瑞士法郎8.145，澳元5.293，加元5.689，新西兰元4.97，欧元8.7239，每百人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84。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1点，跌174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1美元，卖出1,73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曼克顿山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嘅支路，落翻去长沙湾咧就挤塞，龙尾喺中华电力站附近噶，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曼克顿山，咁青沙公路啦嘅支路去翻长沙湾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华电力站附近嘅，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第二线封闭，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李安苑，由于爆水管啦，第二线封闭，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红隧咧就非常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同埋红磡，龙尾就喺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挤塞，车龙就喺荔枝角消防局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

口啊，禮拜入口，唔怪之打唔成，真係、啊。 因為咧，成日咧喺一啲賽馬賽事嘅時候咧，都好有趣嘅。明明咧就嗰日咧就係紅雨啊、黑雨啊或者打風咁樣咧，譬如當禮拜三晚跑馬啲夜馬咁樣嘅話咧，啊到五六點咧開始就會 OK 嘅咯，即係個冇咁大風大雨啊，跟住咧就開始放晴啦，同埋咧因為跑馬地佢哋個去水好快嘅，連濕地啊爛地都唔係啊，好快變咗好似塊地咁嘅。 即係如果我哋啲 工程好好啊，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其他道路網嘅設計咧，可以參考馬會跑道嘅話咧， 係啦， 就唔會有任何嗰啲黑 點嘅。大道區嗰個行人隧道就唔會水浸啦， 係啦，塘區嗰條隧道都係冇啦。 咁、啊、不如我哋要求咧，就係將馬會嘅賽事咧擴展去到頭先你講嗰啲咩大埔行人隧道啊，要求喺嗰度度一次步嘅。咁就為咗照顧啲馬匹，應該會好好多啦。 你估唔估到馬會用幾多錢去做呢個大工程啊？係咪先？ 都唔係你問阿黃耀祖俾咗幾多錢咪得 咯？冇理啦， 係啊， 你哋換邊一次飛，我都多謝你一次先生 啊，又嗌一次啊， 係咯。但我琴日有經歷咗佢呢個打風唔成落大雨嗰個位喎。 如果遇到，因為我就好彩，我出街嘅有，不過就冇遇到。 琴晚咧，我哋就去咗港島區嗰邊咧，去朋友度食飯啦。咁啊，走嘅時候咧，十點半咁上下咧，真係一分鐘之差啫。 係 點解咧？架車牌喺度啦，咁啊準備咧嗌啲細路上車咧，咁啊佢哋斯斯然咧行埋嚟啦。我啊好彩衰心急，今次就有着數啦。我心急我就唉乜乜乜拖拖摸摸，我就抱起佢，跟住就上車。啱啱呢頭佢個頭伸入去咧，嗰頭噼里啪啦，源頭咧真係一下子嘅咋，即係同股票一冧嗰下咧冇乜分別， 就秒殺啦， 一重重一聲，哇秒殺咯！嗰個雨係大到一個咩地步咧？係我老婆，係我老婆提議佢就話。使唔使停低架车先啊？ 系，去到咁庞大， 系夸张到咁样。跟住咧，然后我细仔咧，即系细嗰个咧，净系好开心咧。佢又全程车咧，不停系净系讲一个字嘅啫，啊唔两个字嘅啫。 辣嘢，辣嘢， 大雨啊，大雨啊，大雨啊！哇，又 讲住爸爸中意嘅啲情况啊。 吓，点解咧？ 你出去落大雨洗车啊嘛？ 系啦，哎呀， 我出去落大雨洗车真系。 妈妈唔中意嘅咩？ 我唔知啊。诶，老婆唔揸车啊嘛？ 哦，系咩？ 你洗车咁应该通常 系唔使 太做噶嘛？ 唔使我洗车噶嘛？我哋搵嗰啲 洗 啊嘛，洗车姐姐洗噶嘛，真系。哇，大到咧，仲要嘣嘣嘣嘣嘣。平平咁样咧，咩都睇唔到噶，一秒之差咋？ 我就唔系礼拜日经历，我礼拜六晚经历。有啲朋友咧上咗我屋企食饭，咁啊有一个，哇，我都第一次啊！有一个朋友佢嚟自奥地利嘅，咁佢香港不嬲都喺香港做嘢嘅，佢嚟我屋企食饭咧，佢整咗个奥地利嘅甜品俾我食，即系成世仔未 试过。有咩噶？其实好似一个拿破仑， 又唔系嘅，佢其实一个蛋糕咁样嚟嘅啫，味道 你食出嚟有啲音乐符号出嚟嘅， 咁又冇，未必一定有嘅。哇，你 水晶啊！ 啊，四分音符啊，咁樣 有水晶拎嘅，係啦，拎嘅。 但係佢就話咧，原來咧就通常呢一個其實好似一個蛋糕咁樣嘅啫，sponge cake 咁樣嘅。咁佢就話咧，要通常係配合一啲咧就混啲拿雪糕一齊食嘅。咁我咪落去樓下買雪糕咯，咁樣。咁我行過去咧，可以最近買雪糕嘅地方，我諗五分鐘嘅路程啦。落樓嗰陣時冇落雨嘅，去到超市嗰度買完咧都冇事。走嗰一下咧，入到去之後就 bang 巨雨，唔止大雨，巨雨我覺得咁都冇啊，咁咪照行咯，咁樣 冇大遮啊， 冇大遮啦，梗係，但係五分鐘嘅路程由我喺超市度走係巨雨，翻到屋企臨入門口嗰下停雨， 哎呀， 做得好啊，你次次都係咁嘅， 五分鐘就係咁樣， 佢真 係 突然間係咁啊，好邪 啊，你最 咗 嚟 啦嘛，死你啊！ 系啊，咪真系冇计啊！ 啲阳光啦， 所以呢几日咧，你都咩都遇唔到。本来咧，譬如琴日我哋要翻嚟做节目咧， 系 电台都准备定打定输数咧，就话必要时咧，我哋当风间嘅同事就会代替你哋咧，你哋就自己喺屋企瞓下觉啦咁样。去到最尾关头都系三号变一号， 一号啊， 哇，咁啊翻咗嚟。 其实你要翻嚟啦，咁就要系咪？ 翻咗啦，好彩咯。咁所以即系呢个打风唔成咧，就唔知令到你有冇都失咗啲咩预算啦吓。 啊，睇到嘅嗱， 假期可能冇咗， 系咪啊？部分时间咧话有阳光嘅，不过真系有几阵骤雨啊，同埋天气炎热啊吓。展望咧，听日都仲会有落雨噶，不过咧本周嘅中后期咧就会天色好转和。 咁如果我哋一齐讲咧呢一个雨后阳光嘅新闻咧，系边一单嘅话咧？睇下大家中唔中咯， 好似 二三， 许光明、 许志安，我哋 许志安 出咗啦。 点解你讲许志安嘅？ 许志安 系啊，我话汤 喎，系啊，我话马国明 系咯，系咪同一样嘢嚟噶？ 唔知啊，我讲许志安，你头先讲雨后阳光啊嘛，我即刻联想起咯，同埋好似今日七点会见记者。 边个啊？ 许志安咯，上节目啊嘛， 系啊， 七点有 个 小型嘅倾偈啦，唔系记招嚟嘅，都算系休息咗一排啦，咁啊出翻嚟工作。 系啊，同一时间咁啱，即系 唔系咯？马明汤洛文 案嘅主角， 我觉得啊，就算打得成八号风球啊，马国明搭汤洛文啊呢一条 Q 啊， 呢 个 唔甩嘅，你 大力打走咗只鹦鹉，我觉得边个你 系 咪打得成风啊？大家都替佢哋开心啦， 呢 个 要交俾你权威嘅桂花田，因为佢哋啲唔系佢哋啲电视剧。你比较熟啲啊？佢哋而家做紧咩电视剧噶？ 做完啦，啱啱马明嗰个的士， 系咩？河摩的， 系啊，河摩的做完咯。 咁有汤洛文噶都？ 唔系， 冇 呢个 嘅， 即系 之前拍定嘅。讲紧佢话，即系大家相遇咧。我睇埋电视咧，佢话咧， 开始嚟了啦，开始嚟了，仲喺度谦虚啊！你嚟啊！ 唔系，佢之前都有合作过嘅，仲讲紧啊，汤洛文仲话系喺呢个叫做演戏生涯里边啦，虽然日子唔多啦，锡得最多嘅。就係同馬明咯， 真 係 啊！哇， 嗰啲劇情就冇寫出來過，係 啊，未嘅，即係都係純粹拍戲嘅啫。但係影翻啲鏡頭，哇！咦，真係唔少嘅喎。 即係事後回味，然後回味完之後咧，就係啊，就再細味。 咁都啱啊，其實咁大家都單身嘅係咪？係啊 ，OK 啊， 幾好啊， 好少可嘅，其實好少可你出到一單。 好多馬太咪喊咯，琴日點解暴雨？琴日點解暴雨成災咪馬太喊啫嘛？ 但我覺得咧。即係有一樣嘢係代表住一啲嘢嘅，證明佢哋兩個本身咧係幾咁好人啊！好少可以有一單就算係正面嘅新聞，兩個出嚟話拍拖咁樣啦。 好多人祝福㗎，唔知點解 個個都祝福，我見到一個咧覺得佢哋話唔襯啊、唔好啊咁樣咧，證明佢哋真係平時係好人咯。 即係連馬太都讚， 係啊，都係馬太都讚佢。係 啦，如果馬太都讚就真係一個最大嘅 Q 麥嚟㗎。 最緊要就係咧，佢哋其實都拍咗拖一段時間啦。咁 一段短時間， 短時間嘅。佢話啊，咁幾時公佈？咁佢都話等人哋發現到先啦。咁結果即係俾記者發現到，咁跟住喺度追蹤啦。咁追蹤佢話：哦，唔好啦，我咪跟住我哋自己大方就去。 唔係你見到咧，即係嗰個佢哋話咧，本身其實咧，如果你哋一早有留意嘅話咧，我哋兩個已經成日喺電視台canteen度兩個人食飯噶啦。 我哋點會去見到個canteen啦？ 其他記者朋友啊，同行嘅朋友啊，佢話其實都冇刻意去避，咁樣咧影到咪影咯，咁樣。 跟住有啲佢啲兄弟就話。嘿，又似你一下，咁都唔讲咁样。 哦，都几好啊！咁总之，佢都为香港带嚟啲带嚟啲阳 光 啊， 正面嘅。 系啦，咁同一时间啊，所以我哋都话许志安都复出啦。咁似乎咧，起码都要，哇个乌云就吹走咗，睇下会唔会真系好似佢只歌咁唱翻出嚟啦，开开心心啦吓。佢外父啊最犀利啊，第一时间出嚟已经赞系好女婿，真系。 咩外父？ 未 来咯， 未来做咩？你妒忌佢？你觉得佢做唔成外父啊？又似你。好啦，恭喜晒佢哋啊！希望香港都带嚟多啲阳光嘅气息啊！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不去。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 心惊喜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结局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 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燃亮着我，多么使我爽朗。原来尘俗那当中都有天堂，名字是你，我心一生。 是希望我哋一齐拥有雨后阳光，佢许志安 啊。系啊，另外大家留意住我哋今日风骚快活人啊，因为有机会有礼物可以送到俾大家。 点解系有机会嘅？ 系咪打得通、答得啱、答案就有咯？ 咁、 哦、 样， 咁你 名额系有限嘅吓。我哋今日咧就会有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啊，今期咧就到我哋风骚快活人有礼啦，所以留意住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一阵间打啱电话答对问题啊，有机会就有份礼物送翻俾你噶。 冇错，嗱，咁我哋咧今日都播得雨后阳光啦，咁啊有好多嘢好似雨后春笋咁样咧，而家就慢慢嚟啦，好似呢个雨后春笋咧、啊、就慢慢复出嘅，咁啊僆仔嘅复出就有两个地方，嗯、一个咧就系玩嘅，一个就系、是、我会咁形容嘅，就是、玩人哋嘅， 系， 咁我不如先讲玩人哋嗰个啊， 玩人哋玩边个啊？ 因为咧原来今日咧就 K 3至到小三咧就复课， 系啊， 系啦，咁啊嗱，咁幼稚园咧我睇到新闻咧，佢就话严阵以待， 我都见到啊， 系啊，其中一个严阵以待都几好笑，我觉得咧， 咩咧？ 即系原来佢话会拥有一个帝王式嘅享受， 就系咩啊？ 就系、是、平时咧就啲小朋友去完厕所系点噶？ 去完廁所點排隊？ 咪排隊洗手咯，跟住 排隊洗手啦，再撳水沖廁 啦。 但係而家有帝王式嘅服務， 唔使沖廁啊！ 唔係佢仲要幫佢兜埋添。 佢唔係佢沖完廁就仲有額外服務嘅， 幫佢抹埋。 佢咁佢冇話幫佢抹埋，但係佢咁寫嘅，佢話。每个学童啊，特别佢幼稚园啊， 哦，温快温嘅， 系啦，佢话每个学童啊，屙完便便之后咧，犀利啦， 系有姨帮手嘅， 系啦，佢就话咧，嗱，你等等啊，我知啊，桂花田你都想肚屙，阿肥妹仔你肚屙，但系头先咧，阿细眼仔去完厕所，佢仲去咗好耐添，可能佢匿埋喺度网购，咁咧你唔去得住， 哦、 要阿细眼仔出咗嚟。然后仲要咧，专人清洁，专人清洁嗱，佢应该唔系净系清洁阿细眼仔个 pat pat 嘅，系专人清洁佢个厕所，佢专门洗一次先，洗完之后咧，先至到下一个小朋友。咁你都冇办法， 得一个厕所噶嘛，咁唔系啊，隔篱嗰个马桶用住先咯。 佢而家真系话咧，嗰个洗手间咧，每个小朋友预厕完之后咧，要一个跟一个。可能咧，佢 细都要特别清洁啊！ 唔系，佢主要就讲系 开大 嘅，唔系喎，佢系啦，佢应该系便后， 系咯， 所以佢就开大，因为细嗰个冇办法嘅，咁所以咧，佢就会要你自己即系等个姐姐帮你清洗完之后咧，你先至可以再嚟过啦。咁然后咧， 系相对嚟简单，因为咧，嗰啲幼稚园嗰啲厕所仔咧，真系厕所仔， 系啊， 话 细到咧，我试过想屙咧，我都 系啊， 冇可能， 唔好意思啊， 哇，你觉得自己系对人对人格裂佛啊？ 得意嘅， 系啦，佢嗰就 是 哈比厕所嚟嘅，咁然后咧，佢仲建议啲家长咧就话，喂，最好咧就有私家文具， 系啊， 同埋厕纸， 私家厕纸， 系啦，但文具其实不嬲都有啲噶啦， 颜色笔嗰啲咧，佢哋幼稚园咧好多时候系共用嘅，如果 K three 嘅话，我见到我呢度有一个咧都几好笑嘅，佢话都会照样有活动时间嘅，唔系净系坐定定，咁当然坐定定嘅嗰啲胶板啊，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啊，就加长咗咁样 啦，有冇间好多线喺度？ 唔止啊，直情啊，位同位中间，我见到嗰啲学校咧，全部封晒胶板噶啦。本来咧一班有30人，而家咧就变咗小班教学，14个人一班，咁啊就分开两边，尽量唔接触咁多。但系都有活动时间，我觉得呢间学校真系几犀利。佢谂到一个活动时间，首先去咗礼堂度上呢个体育堂，同埋玩嗰个活动咧，真系好难人同人中间系会有近距离接触嘅。 系咪玩嗰啲摆喺地下度，跟住弹嚟弹去乒乓波，自己玩 弹乒乓波，真系要自己玩嘅。玩呼拉圈， 哦，咁你真系 呼拉圈，你真系有一定嘅距离， 风火轮咁样啊，系喎，呢个做得好， 我觉得呢个又几好啊， 系啊，即系等你冇得撞嚟撞去咁样啦， 系啦， 系啊，嗱，呢个就系一个对僆仔嚟讲，佢翻学有啲好开心啦，咁而另一个咧就真系 去户外啦，连另一个主题乐园咧都话复出啦， 系阿迪迪尼， 系啦，迪迪尼咧就六一八咧就会复出咁样，咁啊咁但系佢都会 复出啊，复开啊， 真系复出啦，但系佢一样咧，其实同美国嗰个几似噶，佢都会设呢一个入场人次嘅限制啦，你就要例牌嗰度戴口罩啦，填健康申报啦，咁啊亦都咧就要预约先嘅，即系个非联票嘅朋友咧就听日开始咧就可以预约啦咁样，咁然后佢而家就逢礼拜二咧就会有个新措施啊，嗰、那个就系、是海洋公园咧就会逢礼拜二休园咁样咯， 系就做个清洁咁样啊。 系啦，但系呢个咧我未睇到咧，佢会唔会好似美国嗰个迪迪尼咁样咧？美国迪迪尼咧，佢讲到明咧就话喺呢一段期间咧，你入咗园嘅朋友咧就唔可以同。系啦，就唔可以同佢影相，即系你平时你见到哇嗰啲咩黑炮啊走出嚟啦。 我见到我呢边见到，佢话咧迪士尼朋友同一啲嘅唔同嘅人客咧，就近距离嘅互动同埋合照咧，就会将会暂停嘅。 系啦，应该都系跟住差唔多。 佢叫做迪士尼朋友啊，原来 系啊，因为都系叫迪士尼朋友。 我真系唔知啊，有公仔啊。 系啊，我哋讲公仔，我哋唔啱啊， 我 哋 唔识， 其实我哋朋友嚟噶嘛，真系。系咯，但唔知佢。 但其实佢笠住都得咁紧要，而家都唔使影嘅。 佢应该冇接触。系 啊，担心喺佢嗰啲毛上面都黐住咗啲污糟嘢咁啊！ 珍惜我哋嘅朋友，暂时唔好同佢握手。好啦，我哋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早上在深圳举行《基本法》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致辞，指出港区国安法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和地位，香港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绝大部分工作包括执法和司法工作应该必须由特区完成，但中央亦应该保留在极特殊的情况之下，对香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实行管辖权利，强调不会取代香港有关机关的责任，亦都不会影响香港特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邓中华又说，中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构，是落实全国人大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香港機構亦要設立相應的機構，負責研判特區形勢、制定相關政策，設立專門部門，配備專門力量和專門人員，處理國家安全問題。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沙田瀝源村六泉樓最新確診新型肺炎的男子在深入支气管抽痰之后才验到阳性，情况不寻常，但目前没有证据支持是空气传播。他说如果是空气传播会影响很多人，加上现时确诊病人的分布情况，不支持有关讲法。许树昌又说，他认为今个星期四届满的限聚令可以放宽，每台可以坐12人，但台和台之间仍要有分隔，同時可以考慮重開球場俾市民做運動。至於街上的限聚令，他說意義不太大，公共交通工具等都有很多人，很難限制8人一組，認為當局應該將檢測量增至每日7000個樣本，可以早點隔離防止傳播。中三至中五的跨境學生今日復課，涉及2500名學生，跨境学生可以经深圳湾或者福田落马洲支线口岸办理出入境检查，为了减低感染风险，跨境学生会乘搭校巴直接往返港方管制站和学校，学生每日过境两地的时候需要检测体温和向卫生署人员递交健康申报表。跨境学生前往深圳方口岸通关时需要持有7日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并在通关的时候作健康申报。元朗区39间学校合作租用校巴接载跨境学生到校上课。另外，幼稚园高班和至少3的学生亦都在今日复课。教育局呼吁家长和学生 積極配合學校的復課時的防疫措施。消委會測試市面29款預先包裝及非預先包裝的雪糕和冰凍甜點，當中有六成半，即是19款屬於高糖，有一款屬於高脂，另有兩款含菌量超標，有兩款驗出防腐劑山梨酸。消委會提醒，根據食物相關規例，雪糕所含的糖分不得少於 10%，因此雪糕的糖含量普遍偏高，进食时必须适可而止。含菌量超标的两款样本都是非预先包装雪糕，包括 KFC 特选牛乳朱古力曲奇新地。消委会说，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欠理想，但并不表示会引起食物中毒。消委会引述 KFC 表示，即时在有关的分店停售所有新地，并且委托独立机构为全线的分店的新地进行测试，结果符合品质要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391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7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2.2系升1.2，阿里巴巴211.4跌6毫，美团点评163.6跌2蚊，中国平安79.9跌7毫，友邦保险70.65系跌7毫，网易127.1跌1.4，中国移动53.6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2，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兑美元1.126，欧元兑美元0.683，新西兰元兑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3点，跌121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56美元，卖出1,73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连翔道啦，咁较早前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交通回复正常，但系青沙公路落翻去长沙环嘅支路咧仍然系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但系后面咧青沙公路落去长沙环嘅支路咧仍然系车多。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返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山道，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对出。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啦，火炭路去返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山尾街一段挤塞，咁影响到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洪桥面、葛亮洪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啦、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青山公路葵涌段健全街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有时候食太多的放题，挤压了肚皮的空间。有些时候食太多的火锅，会令你增加了肥胖的能力。在冬天，你食过厚厚的肥牛，接收来自四方八面的脂肪。来到夏天，不要再执着边炉的诱惑，亦不要预知超重的忧愁。让节食代替饮食，让运动代替懒觉。放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都有我播住精选金曲陪着你减。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小三至到咧，唔系即系 KG 啊，小三嘅同学仔翻咗学啦，啊，但系佢屋企嗰两个都仲喺屋企，点解啊？系因为张小 B 佢 K two 咧，就依然喺屋企，唔知呢个爸爸会唔会得闲咧？因为佢妈妈又系老师啦吓，咁咧会唔会咧喺屋企一齐同佢一齐啊？停课都不停学嘅，都不停咁学嘢，究竟？佢而家识写自己个名未呢？我哋有请曾几何时话教阿仔写佢自己个名都有啲吃力嘅曾志豪。 系啊，系有啲吃力啊！我谂都系同佢转翻玩，嗌我个名算啦。系啊，讲佢个名比较容易啲，不过时间流流长，系咪？不过咧，呢个时间又好得意喎。我有啲老师嘅朋友咧，佢上个礼拜已经话我 last day 啦。我话咩？你 last day 放暑假啦？系啊，因为佢教嗰啲国际学校噶。哇，其实根本都未翻过几日学，又放假啦。唉，呢一年，总之对老师啦，对学生嚟讲咧，都系打乱晒个时间规律啊，非常不平凡嘅一个学期啊。嗱，陆陆续续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场合咧，就俾你复活啦，即系嗰啲主题乐园又有啊，玩嘅地方啦，读书嘅地方。咁啊，之前咧一路停咗好耐咧，其实有好多护老中心咧，我其实都唔知而家咧嗰个即系疫情咧，佢哋究竟完全恢复翻即系呢一个正常未？咁我见到咧有啲报纸咧，佢卖嘅嗰啲朋友咧，依然都系话喂，好似未得。好似咧，即系仲系咧，唔能够咧，每日都有呢个探访咁样。咁咧嗱，心咧就喺度嘅，所以你就唔需要担心。即系话咧，你系关心佢嘅话咧，总有办法咧，可以等你咧，可以探访到咧呢一啲即系可能喺安老院里边嘅老人家啊，或者家居里边嘅朋友嘅。点解咧？冇错，因为有四个咧，我哋本地嘅学生啊。佢哋咧都系读紧 Ivy 电脑同埋电子工程高级文凭学生咧，佢哋共同研发咗一个咧叫做智能监察 Watching You。哇，听到个名好似好惊嘅，系咪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不过唔系嗰种嚟嘅，今次佢就唔系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而系 Grandfather 或者 Grandmother 咧，我而家要 watching you 啊。咁佢点做嘅咧？佢就话咧，因为佢有个亲身体会咧，就系自己有个独居嘅祖母嘅。 有肺病嘅，平时靠工人姐姐照顾，咁但系咧试过咧，即系有好大病啊，爆肺咧，冇乜人理佢咧，嗰阵时冇人喺屋企，仲要工人姐姐咧，即系经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佢话虽然救得翻咧，但系佢知道，哇呢、這个情况咧就可一不可再嘅，所以咧佢哋就开发咗呢一个咧智能系统咧，就去帮手监察。咁点样做嘅咧？哦，好简单啫，手机应用程式、智能手表。仲有加埋智能眼镜，咁点玩法呢？佢话咧个长者净系需要戴住个智能手表。好啦，万一大吉利是，哎呀，跣亲跌咗落地下度咧，佢话就透过呢一个洞洞，佢咧就会咧佩戴手表个系统咧就会 send 俾屋企人噶啦。咁呢个智能手表咧，仲可以长期监测长者嘅定位啦，即系你唔使惊佢走咗去边啦，心跳啦，一发现咧佢健康有啲咩唔对路咧。佢就會透過呢個遠距離嘅程式咧，就話俾屋企人聽噶啦。咁但係頭先咧，咪講嗰個智能眼鏡嘅有咩用咧？哇，犀利啊！佢話咧，因為個看護或者工人咧，佢係戴住智能眼鏡噶嘛。咁咧，佢話個智能眼鏡咧，佢係望到屋企嘅情況嘅。咁然後高科技嘅地方就係呢度啦。你係一個屋企人嚟嘅，你冇戴智能眼鏡唔緊要，因為你透過工人姐姐嘅智能眼鏡，你就可以用你嘅手機咧駁落去。好似現場轉播咁樣咧，姐姐唔該你望一望我阿爸個頭多少少，係唔該你額高少少，再側少少，再側少少，哦望到啦，望到啦，望到啦，哇！佢話咧咁就唔錯，即係佢咧比起可能你話 CCTV 咧，佢更加就細緻啲啊，因為 CCTV 咧好多時候你都可能係即係喺個頭殼頂影落嚟啊嘛。佢話而家你戴住呢個智能眼鏡嘅話咧，個工人姐姐望到乜？你就望到乜，真係名副其实呢，真係 what she see 呢就 what you get 啊。哇，这个服务呢真係几方便嘅。咁所以呢佢就希望透过呢一个嘅方法呢，佢有好多种类添㗎。譬如话呢用买药嘅时候呢，佢就话长者买药可能佢唔识㗎嘛。佢就话你戴智能手表可以用 QR code 呢就可以买到你需要嘅药呢，就減低咧配錯藥嘅風險，甚至乎咧連呢個提示食藥嘅信息咧，仔女都可以錄俾佢。可能你可以錄段聲咧，阿爸食藥啦，阿爸食藥啦咁樣。哇！呢、這、一個係真係令到你咧，即係冇藉口啦，冇藉口唔關心你嘅屋企人，亦都冇藉口咧，就係劈低俾人咧，你自己就唔理啦。當然啦，有咩可以代替得到呢一個人嘅關懷呢？如果可以嘅话咧，梗系亲身接触咧就更加好嘅。所以再次证明咧，科技嘅嘢咧睇你点用嘅，佢都系密切监察你噶，佢都系无孔不入噶，佢都系有呢一个咧人面辨识噶。不过你用起上嚟就好窝心，如果用得唔好嘅，你就会好担心咯。风头火势，唔知佢会唔会都谂住吓佩戴一下头先呢一个智能手表 watching you 咧，起码都可以用嚟 watching 你只 Molly 啊。可能不过唔系，你阿爸都好细心，分分钟你阿爸照顾得比你就更加尽心。冇嘢啦，呢个系统不如你交翻俾咧，可能系望住呢啲衫咧，睇下工人姐姐有冇攞错咗啊？会唔会阿爸又抌咗你啲咧重复咗嘅衫啊？交俾你啦，黄耀祖。 我想我会留返嚟俾自己戴嘅。话说真係要真係觉得呢啲 Ivy 嘅同学仔呢，边个话年轻人冇用啊，好叻諗得。我琴日喺屋企度跌倒啊，我俾我两位听家 点啊，我哋系两位边个啊， 两位朋友。 两位看护啊，冇 啊。 係囉。 嘅四朋友。 我你追雨咗。 手雨晒。你知唔知我屋企執屋，我俾副麻雀棘到大字型趴喺地下。但隻手揸住咗个筹码，你知唔知啊，个盒比较硬。 使唔使帮你通知。 咦， 你呢个系嗰个筹码个印嚟㗎。 係啊， 呢个系。 有买到。 呢度有手指都有啊。 定系胶布啊。 唔系啊，所以我觉得呢嗰啲咩心跳异常。各样嘢咧，我戴住佢啊，人人都戴住佢安全啲啊，真系。 打牌嗰阵时，如果戴头先嗰个得唔得噶？ 哦 ，feel 到你心跳异常， 系、 okay、 啊， 哇， 你真系好准备。 睇到報道咧，就係見到有一位嘅婆婆咧，我自己見到都覺得真係幾慘啊！佢今年咧就係71歲嘅，喺過去7年咧，佢一直咧都喺呢個長沙灣一帶嘅街道咧就擔任食環嘅外判清潔工啊。不過咧，政府外判嗰啲清潔公司咧，每2年咧就會重新招標噶嘛。呢位婆婆咧，其實喺過去7年咧，一直咧就算轉咗嗰個外判公司，佢都繼續俾嗰個新嘅公司去沿用嘅，一直以嚟咧都相安無事嘅。不過， 上個月中咧，呢位婆婆咧就俾而家嘅外判商咧就即日解雇。之后呢是有补足这个7000多元的人工给他这样支付他那个月的人工啦和 年假这样的。不过不只是他一个他就说上个月呢总共有9名的清洁工人都被解雇。但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本来他们2年的合约呢就是到期的了还有14日就会到期的了。这样即时解雇他们解雇他们10000多元的约满酬金呢他们就一毫子都变了没有了这样。其实我自己呢即对于这件事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一个约满酬金的。但如果看回报道来讲呢即有很多不同的清洁工人呢他们的人工未必是最多但如果呢你做够2年又有好的表现的话呢那个约满酬金有10000多元的对他们来讲那个比例呢算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就问回一些社区组织啦是一些社区组织他们就会讲回来说其实呢原来这些呢好像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这样。首先不可以说那个清洁公司呢好像有犯到什么法例这样的。只不过你可以说现在呢对于劳工法例以下的外判工人的保障呢好像依然是不足够的。就好像这个婆婆这样讲那些社区组织是这样讲的。他不可以告雇主无理解雇的亦都不但他就得不到这个约满的酬金啦。第三期的抗疫基金呢亦都不会得到。就算之前罗志光局长呢就说过去一年呢为了一些外判工增加了一些约满酬金但你看到这位婆婆依然是不受保障就拿不到的这样。至于会不会向劳工处再追讨那些呢咁有社工帮佢哋手㗎啦。而佢哋清洁工人职工会呢亦都话喺过去2星期呢已经收到2宗类似嘅求助啊。疫情底下好多公司应该都会有几大嘅压力嘅。但我成日都拗头我諗唔到我諗清洁公司呢其实应该嘅生意系会唔错嘅。但喺呢个时候一啲算系喺我哋社会上面劳动嘅阶层啦系咪都要咁样啊之前啊疫情底下大家人心惶惶佢哋就日日喺条街度帮大家去清洁。但呢个约满酬金你话1.5个嘅话都可能会话会唔会个别嘅例子啊可能系呢位婆婆或者嗰位叔叔做得唔够好咁样啊。起码工会就话有多过一个嘅情况啦即系佢哋出嚟见记者就话呢喺上个月呢总共有成9名嘅清洁工人被解雇啊。究竟有冇一啲无良嘅雇主喺入面呢希望有关嘅当局呢帮佢哋搵返一个真正嘅答案啦。风头火势嗱，有啲嘅嗰啲 case three 今日咧就复课啦。但我呢位拍档新嘅阶段，因为佢个仔唔使复课住，系啊，系就会升大学噶啦。今年18岁生日，仲就嚟生日添啦。系啊，即系、哎、就嚟做人哋嗰啲奶奶个感觉如何啊？就嚟讲到系呢一度噶啦。 好似我毕业 呢个阶段咧，18岁，系咪其实你都几紧张咧？桂花田 都紧张噶，我即时答你，好紧张，因为嚟紧咧，即系佢哋都行毕业礼啊。即系我觉得咧， 你实喊啊， 咩都 真系 喊， 系 我听到都可能会感动。 系啊，因为即系哎呀，终于完成佢个中学生涯，即系你谂下，由3岁开始读幼稚园，到而家中六毕业。 咩？佢唔系大学毕业， 唔系中六毕业咯。 头先你话大学毕业，我点解听到入大学？ 系 啊， 你听错咗 系嘛？系，真系听到嘅。 听重播。 好啊，而家听，而家即刻听，系。 好啊，成日都讲住啊，冇健康想做乜都唔得啦，系咪？系嘅，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噶，所以注意一下咧，自己嘅饮食习惯咧，好多时咧身体出现一啲痛症咧，除咗系你一啲长期固定一啲姿势，又或者筋骨劳损之外咧，其中一个咧就系食出嚟所产生嘅痛嚟嘅，例如痛风咁样啦。咁点解当你有病啊？睇医生嘅时候咧，中医要你戒口，西医其实都有嘅，因为食得太多嗱喺。台湾咧，佢嘅卫福部咧就公布咗最新嘅10大癌症排行榜嘅，咁就1至10咁样啦吓，大肠癌啊、肺癌、乳癌、口腔癌、前列腺、甲状腺、皮肤、胃癌同埋呢个食道癌啦，即系咁排序啦。咁佢哋咧有一个嘅新嘅癌症登记报告啊，佢话单喺2017年啊，佢全个台湾咧总共有新增嘅11万1000几啊，嘅人咧系即系话有癌症啦。咁啊，佢话平均每4分42秒咧就有一个人患癌症啦，而最被人忽略嘅咧就系咩啊？脂肪肝啊！咁专家话咧就话脂肪肝咧有可能咧喺 即係會係引致咧肝硬化，甚至肝癌嘅。咁而肥啦、高血脂啦、酗酒啦，咁同埋糖尿病咧，就係、是、脂肪肝嘅元兇啊！但係最弊就係、是。你以为自己肥，你以为自己糖尿病，咁咪食少啲，减下肥，饮少啲酒，咁同睇下医生咯。哦，唔系啊，因为咧脂肪肝咧系冇症状嘅，好难发现嘅。如果只系针对你啱啱头先所讲嘅病情咧，而忽略咗嗰个肝咧，佢话分分钟咧会造成肝炎啦、纤维化啦、肝硬化啦，跟住最后会引致肝癌嘅。咁问题就系、是、专业团队就话。脂肪肝暂时系冇 有效嘅药物去医治，呢个真系先有一个问题啊！咁点算啊？嗱，咁啊唔使太过紧张嘅。咁医生就话啦，只要大家肯坚决改善你嘅日常生活习饮食习惯吓，讲紧饮食习惯咧，就系、是、最后有效咧医治嘅方法嘅。咁佢哋咧仲话有一个口诀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今日就话啦，每天早晚一杯大，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蔬菜一样多，豆乳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羹，系啦，大概啲份量咁啊，好似好清晰咁啦，同埋多食蔬果啦，咁仲有再加埋每星期150分钟嘅中强度运动啦，咁就可以解即系叫做解决到呢个问题啦。咁啊，有冇发现每次讲亲呢啲健康食疗咧，都系冇宵夜食啊、打边炉啊、寒宵炸嘢自助餐，系咯，大家都明白呢啲系最伤身体嘅，唔好以为自己年轻大把空间俾你放肆，其实冇人知道病痛几时会揾你。所以都是要大家戒戒口忍忍口啊。 芝芝山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我是美然康康李志刚。我最欣赏爸爸咧做事就系有始有终啦，仲有就系非常之顾家，同埋有一颗善良嘅心啊！ 我系超 B 啊，我最欣赏咧就系爸爸嘅善良啦，佢对任何人咧都一视同仁噶，所以我都学到佢嘅善良噶。 我和儿童者一家，祝你父亲节快乐！ 在英国有家人准备参加一个实验，搬去非洲同一班土著做左轮右理。 他们不止带埋啲行李过去，仲带埋自己间屋过去添啊！ 究竟呢家英国人适唔适应同一班非洲土著做邻居咧？ 两个生活方式咁唔同嘅民族会有啲乜嘢体验呢？ 不如等我彭程带大家一起去睇下 电视节目《我的土著邻居》，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復課噶咯喎，肥妹仔同細人仔， 我哋終於喺校園度重遇啦！ 真係好啊，係啊！我哋雖然咧話停課不停課，其實我哋而家開咗學咧，我哋都繼續可以上堂噶嘛，係咪？ 係 啊，所以咧，其實我哋生活 history 嘅，今日有得再翻學咧，都覺得咧去咗人生一個新嘅階段咁樣啊 ！Hello， 我哋可以見到面啦！ 係啊，大家 好 啊， 可以見到肥妹仔。 今日星期一咧，我哋好多時咧，星期一咧都係上中文堂噶， 係 啊，咁咧我哋記得之前咧，同大家讲过斩获咧，同埋收获嗰个获字咧，系嘅，嗰个报仇啦，系咪？今日咧去讲锻炼，我哋要锻炼好自己身体嘅，系咪？ 系。 究竟锻炼个练字 是乜嘢部首噶？ 嗱，有咩拣啊？因为我中文啊，我即系自己系 有个字两个字嚟识唔识写？ 嗱，端个端字系咪 金 字边 嗰个？ 跟住就做 段落 个 段， 系啊，一段系段落个段， 段落个段咯。 咁我练字系点写啊？ 练字 我有几个候选名单喺度嘅。 好啊， 因为咧锻炼个段字如果系金字边咧，我自己觉得个练字都系金字边嘅， 都应该系练， 又或者。巧思边咧又系， 应该都系呢两个噶啦， 系呢两个啦， 系 咪 啊？冇巧思边噶， 竟然冇啊？ 冇噶 咩啊？个连字 啊，个连字系有， 你唔好吓我哋个断字， 即系你话唔系啫，系咪？ 系咪啊？ 我哋讲紧个连字啊嘛，我话有巧思边啦， 有金字边，咁即系仲有第二个拣咯，系咪？ 有个火字边噶， 火字边嗰个 火字边， 我都唔系，我觉得火字边咧似系咧要烧嘢食啊，系啊，有历练个要烧。过先至有火嘅， 细眼仔你讲得啱嘅，系要有火嘅。咁点解唔系有火字边，系巧思边啊？你坚持？ 我唔知道啊，我都未坚持，我都唔 得。 好啦，嗱，其实锻炼嘅练字咁系金 字边。 嗱， 我而家 转买转买两粒糖果，我买火字啦。 嗱，收音机转得快， 转两粒糖果。 你一转同埋， 唔该，拨两粒糖果、白兔糖去火字边， 即系火字边啊！锻炼个练字，即系等我用下个电话去嗰啲字系咪咁出嚟？ 你都补粒水果糖啦， 好啊，我都补个火啊咁， 好啦， 金定火啊， 火 火 火。 其实咧，开嚟睇下可以。其实咧，锻炼个练字可以金字同埋火字边都得嘅， 哦，即系两个都得。 因为金咧系金属啊嘛，咁金属系点嚟噶？系用火系烧出嚟噶嘛？ 我头先解释得几出色啊！ 真系啊！咁跟住咧，佢话锻炼嘅意思系乜嘢啊？即系话咧，你用金属咁啊，用火烧出嚟咧，先锻炼咗呢样嘢出嚟啊嘛。咁所以系用金字同火字边咧，都系可以啱嘅。 总之就反而唔系巧思边啦， 系啊， 都 系练习个练咯，唔该。 因为如果唔系就烧烂咗嗰啲丝绸啦，咁样好嘢。 上现时确诊病人的分布情况，不支持有关讲法。许树昌又说，他认为今个星期四届满的限聚令可以放宽，每台可以坐12人，但台和台之间仍要有分隔，同时可以考虑重开球场给市民做运动。至于街上的限聚令，他说意义不太大，公共交通工具等都有很多人，很难限制8人一组。认为当局应该将检测量增至每日7000个样本，可以早啲隔离，防止传播。消委会测试市面29款预先包装及非预先包装的雪糕及冰冻甜点，当中有60.5%，即是19款属于高糖，有1款属于高脂，另有2款含菌量超标，有2款验出防腐剂山梨酸。消委会提醒，根据食物相关规例，雪糕所含的糖分不得少于10%，因此雪糕的糖含量普遍偏高，进食时必须适可而止。含菌量超标的2款样本都是非预先包装雪糕，包括 KFC 特选牛乳、朱古力、曲奇新地。消委会说，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欠理想，但并不表示会引起食物中毒。消委会引述 KFC 表示，即时在有关分店停售所有新地，并且委托独立机构为全线分店的新地进行测试，结果符合品质要求。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的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22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4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7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10.2跌8毫，美团点评160.8跌4.8，阿里巴巴211元跌1元，中国平安79.6跌1元，网易126.7跌1.9。 友邦保險70.5跌9毫，中國移動53.45跌8毫，盈富基金24.5跌2毫。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英磅9.701，瑞士法郎8.143，澳元5.29，加元5.688，新西蘭元4.977，歐元8.7245，每百元對港元7.2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469。日經平均指數報22,183，跌121，港金現價報16,010，跌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8.72，賣出1,729.62。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公主道去红隧啦，同埋尖沙咀方向近住爱民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红磡方向，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胜利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车龙在丽业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和斜村。另外沙田围路由于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快中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青山公路葵涌段葵星中心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埗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风骚大点唱真系好认真噶，啲听众咧会手写点唱，仲 fax 嚟俾我哋，点可以唔认真读咧？ 内容又认真，唔单止佢哋屋企人嘅纪念日啊，佢哋连我哋三个同埋香港人都寄埋一份噶。 所以你哋嘅点唱我播唔到，都会唱俾你听。 认真啊，你觉得人哋真系想听你唱咩？ 想知我哋点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芬莲、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认真啦， 1872388 call 我。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佢 LMF， 但系唔代表佢讲粗口。佢纹身多，但系唔代表佢系坏人。佢整蛊人多，但系唔代表佢小朋友。 我系 KB， 想知灵芝慧会唔会系下一个俾我整蛊嘅坏人？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 ，KB 灵芝慧师兄祠堂。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我哋讲都明，有机会有礼物。 二台有礼， 电台又有，二台有礼， 认真 call 我哋， 系啊，运动 都啱喎，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认真 call 我。 系啦，咁做咩咧？系啦，因为我哋有一个二台有礼港铁礼用运动，咁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个叫做即系呢个叫时段里面咧，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咧认真地去喺即系坐地铁嘅时候咧，究竟可以点样啦吓？咁我哋咧答啱题目。 系啊，你知唔知自己讲紧咩啊？ 我咪就喺搭地铁要有礼嘛， 系 你头先讲紧话。睇下可以搭地铁嘅时候点样啦吓， 系啊， 系要有礼貌。 其实呢一排咧，大家咧如果留意住啊，搭到港铁嘅话咧，可能都会见到咧，我哋有二台唔同嘅节目，好似《晨光第一线》啦，《风骚快活人》、《美恋 Hong Kong》、李志刚、《Give Me Five》同埋《音乐情人》咧，我哋都有 poster 咧就黐咗喺咧唔同嘅地方度，提大家喂搭港铁真系要礼让，要有礼貌噶。 有观众都发现咗我哋啦，已经 有啊有啊有啊。 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咧就派礼物啦。而家大家就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啊吓，我哋咧有头十位嘅朋友，即系名额有限啊吓，就可以得到礼物包噶 喎。系，礼物包都几丰富噶。 系啊系啊，我系 例如有，例如有以前女士挚爱嘅 咩啊 咩啊 S O。 S.O. 系啦， 系啦，环保袋加 S.O. 系， 呢个真系劲啊！不论系大 S 定系细 S， 我妈咪而家个身一定有一个噶， 系咪啊？ 好实用嘅，尤其是如果咧，譬如你哋咧，譬如揸车嘅话咧，就真系会少。 其实系我唔系啊， 都 要啊， 系 我上次你咁 h 我买咗几个啲外卖咧，又杯又剩咁样咧，跟住我唔知勾去边度啊！ 系啊，我妈咪个身一定有嘅，去搭巴士嗰阵时咧，或者小巴嗰阵时有位咧就可以勾住咁样。 阿田冇， 系啊， 佢搵匀。啊 S 喺边？ 系 冇 U S 嗰个， 自己都冇啦。咁个身 系啦，仲有嘅。除此之外，除咗 S O 仲有啲乜嘢咧？ 仲有啊，呢个就系都系直胶，都大家好喜欢。 系啦，可折叠嘅食物盒啦，有环保袋啦 ，S O 啦，仲有呢个 U S B 嘅充电线咧，一次过送晒俾大家。 S O 即系变咗好似有英文咁样而家 S O 型嗰个 O 咯，但系要答翻一条问题噶喎，系咪？ 系啦，冇错。好啦，问题就系等等，听住咯。因应近期嘅疫情啊，请问你。大家在搭港铁的时候应该怎样注意卫生呢？ 有没有得选择？ 有，我们每人都可以读一个。好啊，我读一个先。大家记住几个选项。A， 搭港铁的时候记住戴口罩。 好。 B， 自上要保持住双手清洁，不要摸你的眼鼻和口。 是啊。C， 就是搭车前后可以用消毒搓手液就在清洁你双手的。 而 D， 就是以上皆是， 即系我哋而家讲嗰个 病 包 服，系啊冇错。电话号码1872388，认真 call 我哋啊， 系啊， 二台有礼啊， 二台有礼， 系啊， 电话号码 quota 有限吓，送完即止， 十位就十位就快啲打嚟。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占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让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憔悴，再将它统统赶出我受伤的心扉，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 还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啊。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将它统统赶出我受伤的心扉，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啊。 佢有呢句噶， 人哋有唔系你啊？ 我会擦去我不小心。哦、sorry， 系啊，苏永康 ，sorry， 浪人情歌真 系， 真 系好仔噶 ，sorry， 因为空多几下佢啊 ，sorry， 我最惊空姐。 而家发现啊，阿黄耀祖你有啊 ，thank you，thank you 啊，系咩？我有咁讲 嘅咩？系啊，你成日 thank you， 证明我个人有礼貌啦， 系咯，咪证明我个人 send 去咯 ，sorry，sorry 加 thank you，thank you 咪就系风中百回人咯， 系啊，但系咧今次咧真系唔知系讲 sorry 定系讲 thank you，thank you 啊？ 点解啊？ 呢一个字咧，其实。真系喺我有生之年， 咩事啊？ 好少喺现实里面度见到嘅，仲喺香港嗰度见到。 系啊，咩啊？水龙卷 山茶， 山茶，你咬正啲， 戴口罩啫， 山茶。 其实我哋 茶 系啦， 即系好似系咪 古装片同埋海盗先至有啫嘛？ 我想问下，系咪有咩新闻嚟噶？ 香港嘅新闻嚟嘅。 我琴日我仔啊，无端端咧揸紧车嘅时候咧，佢同我话：爸爸。香港有冇山贼噶咁样？我 咁啱 佢唔会识睇字噶嘛，跟住我话香港冇山贼，佢话咁你惊唔惊山贼？我话唔惊，香港都冇山贼。 咦，又真系咁？ 点解会咁嘅？冇睇呢单新闻喎。 呢一个咧就嗱，佢咁样叫佢做啦。嗱，发生咩事咧？就系西贡区啊。呢个咧就唔算系一个报道嚟嘅。有阵时你见到咧，报章 Facebook 嗰啲嘅可能系。 唔系，都系一个新报纸入边度嘅 招聘广告，成精山贼。 系啊，自问你自己嘅样咧，成个山贼咁嘅样咧，你就嚟啦。 同埋，如果你想做阿寨夫人咧，咦，你似啊嗰啲。 同埋好紧要嘅系阿田做唔到，你唔怕热，你只做山。要包头嘅包面好热下噶嘛？ 会唔会海盗啊？西贡近海喎、啊。 嗱，佢咧就系嗰啲耐唔少未有啲乜嘢啲 editorial 嗰啲咁样咧。 编辑启示 系啦，佢咧就话有一个编辑嘅朋友，跟住咧佢就话原来就有朋友住喺西贡区。 OK OK， 嗰边咧就话近排咧其实都唔系即系呢一排噶啦，前阵子开始啦，耐唔少咧就会有西贡嘅村屋嗰度咧就有人打劫。 系， 咁我谂呢一年大家真系见到多咗， 多啦， 跑马地多咗啦，系咪？ 咩啊？过往嗰啲啊，都话啦，连阿姐嗰个隔晚都去搬走 添 啊， 系咯，都系西贡区咁样嘅。跟住咧，佢就话咧，原来咧就有朋友同佢讲，就话咧西贡区咧就有呢个山贼出没咁样， 系， 而且有相啊，因为今次 系 影到佢啊。 啊、首先咧，影多张闭路电视嘅截图， 哦啊、 但系究竟嗰个系咪即系就系一个嗱、啊？其实都仲有仲有计，即系仲有话讲。咁啊，啲中文做乜嘢咧？ 你冷静啲， 系啦， 我哋嚟三二一开始。 呢几个礼唔系呢几日咧，系咁不停英文嘅，因为开咗好多英文 party。 系啦，都啱嘅，系啦，咁样佢就话说就系咁样嘅。有一张相咧，就呢个闭路电视咧，就由啲村民啊，西贡区嘅村民咧，就喺个闭路电视度见到。在个森林入面有一个人，佢有包头。 等等先，我哋原来嗰有礼已经送晒啦。 我哋有禮送晒蟹啦，係啦，係啊，所以我哋同學仔話原來已經可以唔使打嚟。 咁我哋嘅答案係咩啊？ 我哋開估翻先啦， 就係 B 咯， 咪就係啦。 以上皆是，以上皆是。 所以總之咧，大家搭港鐵嗰陣時咧，都要注意住啊，所有衞生嘅情況咁樣。 好，講翻個忍者定咩？係山茶啊， 其實佢真係似㗎，報道形容佢似忍者龜添啊，直情係咪？嗱，因為嗰張嘅截圖就見到啲乜嘢咧？佢係包頭，包頭唔係淨係咧，即係大家好熱嗰啲咧，包到額頭嗰位，佢包到落眉嘅。 所以真係忍者咯，我見到張相 似忍者㗎， 頭巾面巾全部離曬㗎， 同埋全部都係黑色嘅。 我意思係話，咁佢唔使俾人認得出佢嘅樣，梗係要包到咁啦。 唔係，咁佢個裝束真係佢又唔係戴飛虎隊嗰只喎，飛虎隊喺中間咧有個冷帽嗰只，咁佢又唔係喎。 好錢 買，係啊，幾好啊！ 佢就咁樣包住咗啦，跟住因為喺嗰區咧就話咧有一個朝頭早咧前兩日嘅啫，就話有三位嘅便衣探員啦，就去到西貢區嘅一個村屋嗰度就話，喂附近咧就有人入屋爆格喎，仲好似咧有多過一間嘅 村屋， 係啦，都係俾左輪右。你咁样啊，一齐俾人哋爆格咁样， 连环咁样去俾人哋打劫咯， 连环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咧几位嘅便衣探员啦，就去到嗰条村嗰度啦，就同附近嘅居民咧都倾下偈啊，可能就会话咧，你哋有冇见过一啲怀疑嘅朋友啊？咁样就喺度出现啊，咁样，跟住咧嗰位嘅差人嘅便衣差人咧就同佢哋讲咧就话，可能系因为经济变差咗啊，所以咧就多咗人铤而走险啊，甚至乎咧嗰位嘅便衣探员咧仲留低咗自己嘅聯絡電話，話大家咧，如果見到有啲乜嘢風吹草動，都係住呢條村嘅村民嘅話咧，咁啊歡迎揾佢哋咁樣啦。跟住咧，佢哋就去翻嗰條村嘅閉路電視睇啦，就真係見到咧有一位咧包頭包面全身都係著住呢黑色衫嘅朋友咧，就喺呢個森林嗰度出現啦。就咁睇咧，真係似嗰啲文初片啊、古裝片啊、嗰啲山賊嗰啲咁嘅樣。 咁其實係咪真係喺度拍電影嘅咧？又唔係， 真係 真 係 俾人打劫， 真係俾人打劫， 有人打劫，但其實係咪呢一個人咧？我都唔肯定嘅，因為而家有陣時有啲人咧 踩線啦，個樣似， 或者佢哋係就算行山嘅話咧，佢哋攞條大毛巾扎住咗個頭， 又好少扎到咁嘅，同埋佢無端端， 佢有造型嘅呢個， 佢會識碌佢上， 唔會啦。大家行山嗰啲咧，見到咧唔會包到個頭，佢要呼吸噶嘛。 咁又係嘅，咁又係嘅， 都非奸即盜噶啦。 都似啊，哇！所以呢一個名咯，我以為真係 其實佢，我覺得佢用咗呢個名啫。 我係咁話， 其實都係一個 其實真係賊啫嘛。因為如果你去到山賊咧，我覺得都有個幾嚴謹嘅定義咧。 因為山賊係一 佢要有把長刀嘅， 唔係佢要盤踞喺嗰度嘅喎。佢真係 住喺山頭， 係啦，佔山為王嗰啲喎。 真係樓下買路錢，即係你行嗰條山路俾錢咯。係啦，嘅嘛。 唔係，但以前咧就試過係嗰啲所謂蛇匪咧，佢其實都嚴格嚟講半住喺山上面嘅，咁佢非法入境啊嘛，佢又落唔到市區，咁成日。都话咧嗰阵时，你睇差唔多早呢十年嘅新闻咧，偶然咧佢嗰啲咩香港咪有队叫穿山甲噶嘛？佢嗰个政府嗰个部队，不过全名唔记得咗。总之嗰啲山间巡逻队之类嗰啲 friend 咧，成日都影到咧就系话喺草丛山边咧，就发现有嗰啲所谓飲食嘅炊具啊，有啲炉啊，有人透火啊，同埋 有啲搭建啦， 有啲简单帐篷。好多时佢哋一见到咧就话怀疑系有非法入境者咧，就喺嗰度逗留，然后咧就会出没。咁佢喺嗰度冇好嘢㗎，因為佢喺嗰度佢又搵唔到食呢，但佢又留喺嗰樹呢，就 即係佢唔合法㗎嘛，所以佢咪就要即係叫偷鴉拐騙，可能都要做囉。 但係嗰啲都嚴格都山賊唔到，因為嗰啲短期㗎。如果睇我哋以前嗰啲古裝片嗰啲呢，真係直情話大王我哋又搵到鴉仔夫人啦， 同埋一群人㗎嘛，佢哋係 一群 人，唔係而家咁樣嘅。係 啊，佢不過就令你個標題又好搶囉喎，香港出現山賊嘅話就好驚㗎喎。 比如所以就係琴日曾小 B 竟然 相通 系 咯，咁啱得咁巧。 咁你又点样答呢个小朋友咧？ 冇啊，话俾你听，我香港冇咯。系啊，佢话点解会冇啊？ 概念喺边度嚟噶？睇故事。 咁我同佢讲《水浒传》嘅时候有好多噶嘛，有好多啲土匪啊、山贼呢啲咧。系啊，咁如果你睇以前啲小说嗰啲呢啲古仔就大量咯。 系 啊，真系会噶。 但呢一几年咧，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就住西贡， 就做 开 山 贼。如果系我拉咗佢哋啦，系咪先？但佢哋就话咧，真系嗰个治安相对地嚟讲咧，系多咗担心喺度嘅，因为第一佢话唔系净系讲紧咧会唔会有呢啲嘅咩，你系咪扮忍者啊？咁喺度匿埋尝试去打劫啦。 呢个啲外观啫， 系啦，因为佢话咧，其实真系多咗人咧去咗一啲偏远啲嘅村落嗰度住，所以佢话平时咧成条村咧以前即系喂你啊咪系阿贵夫人嗰个仔嘅，你咪阿豪仔个孙嘅嗰啲咁样嘅，大家都会认识晒嘅。不过而家真系多咗好多生面口嘅人，甚至乎佢话连村屋咧。 都有劏房出現啦、 哦， 因為佢本身呢個間隔咧正正方方咁 大， 係啦，跟住佢就話咧真係多咗人間嘅話，係啦，佢話本身已經多即係拗咗頭噶啦，啊，有陣時啲治安好似同以前嗰種咧，冇人佢哋係需要山閘嘅，直情係話夏天咪打開個門，打開個閘咯，啲風，佢話而家都唔得啦，咁啊見到今次呢個新聞嘅話咧，連環爆村屋啊，亦都已經係進行咗噶啦，即係住嘅，即係要留意下治安小心， 未啊？ 系 啊，好啦，又考下你啦。我哋有一味餸，本地就叫土匪鸡翼，其实嚟自日本就叫山贼烧。 我唔知喎，系啦，嚟自 其实因为我嗰阵时啲人玩就话，哇，如果佢嗰啲手语啊叫鸡翼啦，咁佢哋又叫山贼，咁跟住咧嚟到我哋香港嗰啲三哥、四哥、五哥嗰啲咧，就叫土匪咯。山贼对土匪啊嘛，好啦，咁究竟山贼烧或者山贼鸡翼呢啲系点嚟嘅咧？点解嗰味餸我叫山贼咧？ 嚟自忍者嘅。 嚟自忍者嘅，嗱，我播只歌，最尾少少时间俾你开股， 好啊好啊， 佢有几个解释嘅，咁究竟你知唔知道你食开嗰啲土匪鸡翼啊，山贼烧啊，究竟同阿祖头先讲嗰个新闻有冇关系嘅咧？会唔会你一烧只鸡翼就会有山贼走出嚟嘅咧？ 同埋你头先讲嗰个穿山甲，究竟系边一个嘅队伍咧？一阵间话埋俾你知。 排嚟在班坏蛋，佢哋神出鬼没，抢嘢唔眨眼，搞到班警察唔得闲食饭，但系都系冇线索，都系追到眼瘫瘫。嗰班坏蛋抢嘢抢到笑，点知又咁啱，就得咁巧，有个记者妹，佢虽然娇又俏，但系佢话呢单嘢唔可以睇笑，一定要查破，水落石出，有等恶人横行，我哋仲得了，我哋需要。出跌掌，佢哋发挥忍者龟力量。 个记者妹佢见到班坏人，哇！呢个系边个嚟噶？ 草蜢 呢只歌就《忍者龟力量》啊！好啦，我哋开估翻先。首先讲穿山甲个全名系咩啊？ 系乡村巡逻队，隶属于香港警务处行动处嘅行动部啊。 系，所以我冇一个字中啊，系有咩特显啊，又成啊咁样。好啦，咁跟住咧呢个山贼烧系点嚟嘅咧？好得意噶，佢话咧嚟自日本一个地方叫顺州咧，当地嘅名产嚟嘅。 系， 咁佢话咧有三个讲法咧，就话点解佢哋嗰味烧鸡咧就叫做山贼烧。 嗯， 佢话第一个讲法嗱，信不信由你啦。佢话第一个讲法咧就话当初咧卖山贼烧嘅嗰间铺头名咧就叫做山贼。 即系铺头名， 铺头名就叫做山贼。 咁简单噶咋？唔好意思噶。 咁可以系咁啊？嚟一个第一个讲法。 哦、okay, 第二个讲法咧就话日文嘅发音咧唔同嘅一个误会嚟嘅。咁我当然冇办法演绎俾你听啦。佢就话原来山贼嘅唔知乜叽哩咕噜咧就同嗰个鸡一样嘅嗰个发音咁啊。下次问小白啦。第三个咧就话你食呢只鸡翼咧可以好似山贼咁样用手拎住，好豪放咁样恃住嚟食嘅。咁、 哦、 啊三个答案你自己中意边样咧 ？All of the above 系啦 ，all of the above。总之就唔好做山贼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早上在深圳举行基本法30周年纪念研讨会，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致辞，指出港区国安法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和地位，香港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责任，绝大部分工作包括执法和司法工作应该必须由特区完成，但中央亦都应该保留在极特殊的情况之下对香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实行管辖权利，强调不会取代香港有关机关的责任，亦都不会影响香港特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邓中华又说，中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构是落实全国人大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香港机构亦都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研判特区形势，制定相关政策，设立专门部门，配备专门力量和专门人员处理国家安全问题。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要求属于全国性法律的港区国安法全部依照香港普通法的法律行文是不合理和不切实际。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跑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从来都不是用成文法，基本法也都列明保证香港是行普通法，反问公会要求沿用普通法有何不妥。他表示，普通法对人权自由的保障诠释相对紧，成文法就宽广一些，而内地牵涉人权律师的案件不少都没有公开审讯，被扣押期间没人能够探望，亦都没有律师代表。叶跑奇又说，大律师公会希望设立条款，是希望将来在法庭与众双方的权利都得到保障。香港迪士尼乐园宣布今个星期四重开，并会因应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指引，实施一系列全新和加强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在重开初期，所有游客包括门票持有人、年票会员和免费门票持有人均需上网预约到访日期，会员需要提前八日内预约，其他游客则需提前七日预约。三岁以下的小童不需预约，并可如常免费进入乐园。年票会员今日起可以预约，其他的游客可以听日开始预约，期间需要作出健康声明。重开之后，大部分的游乐设施、商店和餐厅均会重开，并实施人数管制和社交距离措施。迪士尼朋友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和合照将会暂停，改为加入社交距离措施的迪士尼朋友体验。度假区亦会逐步恢复酒店服务。消委会测试22款儿童水上用品，包括水泡、游泳颈圈和游泳座椅等，超过七成不符合欧洲安全标准，包括存在倾侧下沉、物料接缝裂开、安全扣松脱或者充气活塞漏气等的风险。消委会说，全部22款均验出潜在致癌物多环芳香丁，当中6款的内含量超出德国自愿性安全标签计划的要求上限。儿童在游泳的时候可能透过呼吸或者用口吸啜的时候吸入，皮肤亦有机会和用品摩擦过度而引致过敏，风险不能忽视。消委会建议，每次使用游泳的用品之前，应该仔细检查产品是否有破损或者漏气，充气时避免周围有尖锐物刺破或者刮损用品的表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0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54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7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8跌2毫，美团点评162元跌3.6，阿里巴巴211.4跌4毫，中国平安79.8跌8毫，网易126.9跌1.6，友邦保险70.5跌9毫，中国移动53.55跌7毫，盈富基金24.54系跌1.6，微盟集团10.1升6.5。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2，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9点，跌172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31美元，卖出172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就系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咁前面啦，公主道过海咧都有车龙噶，龙尾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喺东隧嘅九龙出口啦，去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快线有路面障碍物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就系东隧九龙嘅去翻香港方向管道出口嘅障碍物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挤塞；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都系塞，排到去窝打路道对出。咁讲多次咧，就系东隧嘅九龙去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快线咧，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啊，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青山公路葵涌段葵星中心方来回啦，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村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斜阳半晚烟，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稻田。我想大家都好耐冇去过稻田，冇踩过千麦，冇试过归鸟伴你翻屋企咯。 爱情路比千麦乱， 听起上嚟感觉舒服嘅就系一首靓歌，希望你欣赏。 欧瑞强，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音乐情人联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了。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R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以及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需要咧，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一广播到人妻信箱，每个星期都有啲难搞嘅问题。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真系要学习嘅，你要记住，你唔系可以活喺自己嘅世界度，除非你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工作，否则每个人都需要有包容、忍耐、 至于包几多忍几多就要靠自己衡量了。记得你不是一个人的，尤其是两公婆 BB 又将出世的时候，就真的要更加要知道你是要包容和忍耐。今集人妻个案有好多，有一个很注重卫生的老公，有一个大紧肚的老婆就来生得的，咁仲有双方的父母加埋 VO 田，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唔该几位。 哇，老婆你冇事啊，你起痰啊你。 我见到自己个样子我起痰啊。 忍唔住啊你都系嘛。 啊老公啊。 咩事啊，我系一个好紧张嘅老公嚟㗎。 你睇下呢张 BB 床。 点啊咩事啊咩事啊，冧脚啊。 我好鍾意啊，好多暗格、啊。 你买㗎原来。 好多机关啊，仲可以放好多 BB 嘅用品啊，仲有升降高低拉长放横乜都得。睇下咯好唔好啊。 咪住先咪住先老婆。喂，你唔系谂住啊睇呢啲咩购物网啊买 B B 用品啊话？ 梗系啦，唔系我上网嚟做咩啫？款式又多，价钱又平、啊，我睇咗好多晚噶啦，我先至瞄到呢一张$300都唔使嘅 B B 床啊！ 唔得，老婆唔俾。 做乜嘢啊？ 喂，你唔记得咩？ 唔记得乜嘢啊？ 你真系咩都唔记得噶？你唔记得咧？早排啊，有物流公司职员啊，好似啊就中咗嗰啲疫症嘅咩？初步啊，怀疑就系嗰啲菌由外地传入噶。咁、哦、你唔惊啊？ 系、哦， 咪系咯。 咁我每次收货嗰阵时，但我都已经跟足你指引做噶啦噃。我全套防护服，我带到 N97噶啦噃，已经 系啊， 系 啊， 我做足准备先收货。正所谓安全功夫做到足。 跟住咧， 拎货入屋，好幸福，多谢 VO 田， 系啊， 咁冇问题噶啦， 都唔得啊！诶，总之唔好啦，老婆，我哋咩都要小心啲噶，系我真要再 train 你多啲啊，注意嗰啲安全啊、卫生啊，如果唔系咧，第时 BB 出咗世咧，都唔知点算啊！你点算啊？你话老婆， 你做咩成日要 train 我啫？以前你追我嘅时候，明明同我讲 untrain melody 噶、啊、 ，train 同 change 系两个字嚟噶。 哇，使唔使严谨到咁啊？有屋企嘅安全指引啊，只不过注意清洁卫生咧都系啱嘅。但系个老婆可能顶唔住个老公咁高要求啊，啊，佢就话连网购都话唔俾，唔知人妻嘅阿爸阿妈佢又点咧吓？ 阿妈，你翻嚟啦！ 唔系啊！ 你讲阿爸阿妈，我翻嚟啦。 系你阿爸阿妈屋企啊，阿师兄，我哋 take two 下音乐，唔该再起过。 做咩啫？人哋有产前抑郁啊嘛，讲错唔得嘅咩？阿爸阿妈，你翻嚟啦，我翻嚟啦。 系你翻嚟，你阿爸阿妈屋企啊？哎呀，做乜嬲爆爆啊！ 我俾人赶咗出嚟，再翻多次，我咪嬲爆爆咯！而家 嗱，女咁你讲错嘢啊嘛， 女咩啊？而家 个 situation 唔同啊嘛， 你个唇有咩事啊？ 系啊，嗱，诶，做咩啊？你做咩嬲爆爆啊？ 仲问我头先咪嬲紧咯？ 你见唔见到你搞到阿妈由头讲过啦？你面头先讲咗呢个句，佢都仲要讲啊！ 我仲嬲啊！ 你咁样，我嘈住阿女，你乖啦吓！ 我又重新讲一次啦， 做咩嬲爆爆啊？ 你咁样对 B B 唔好噶，你要开心啲，系又笑唔系又笑，仲要如果你嬲咧，就笑住嚟闹人咁样，个 B B 咧先出嚟咧，好臭啊！你知唔知啊？ 你就好臭啊嘛！ 哎呀，唔好乱讲啊！哎呀，做咩啫？阿女同我讲，系咪你个老公咧激嬲你啊？嗱，佢又唔俾你做呢样，又唔俾你做嗰样，系嘛？哎呀，喊添啊！哎呀，女过嚟，过嚟爸爸度，过嚟爸爸度， 食饭咩啫？ 仲未有佢有二奶啊？三奶啊！ 佢想 拍片啊！佢咪拍片啊！佢 你做咩唔俾厕纸我抹鼻涕啊？ 咁、哦、你自己有嘛？ 佢唔俾我网购啊！ 你网购咋嘛？ 佢话好惊嗰啲，佢话惊啲菌咧会传咗俾我同个 B B 啊！每日就要我入屋企之前咧要做晒啲消毒指引啊，乜都要消毒啊！我惊佢迟啲会剪晒我啲头发啊！ 哎呀，喂，阿女啊！ 佢系咪有病啊？有病真系要睇医生。 有病定系有病啊？ 有病啊！ 佢系有病噶、 啊，有病就要睇医生，唔好悭呢啲钱啊！再迟啲严重啲啦，仲要求更加高嘅，你顶唔住噶、啊。你明唔明啊？我阿妈我最明白你，因为你阿爸都系咁， 系咩？ 但系我接受，我包容佢。 你包容我添啊？ 系啦，咁先至可以咧，同你阿爸咧相处几廿年，你估我呢几廿年好容易？ 阿女，你唔好讲嘢住。我讲先，而家阿老婆，你而家同我一齐，你讲到好似好委屈咁样喎，系咪？ 唔 系啊，而家系咪我对你要求咁高啊？吓，我谂过你去医院啊，多过啊同我饮茶啦，梗系要嗰啲咩消毒啊做晒噶啦，唉。 咁都唔使咁高要求，咁啊死佬。 我而家我想你唔死啫，你个屎又唔系咁啊。 阿爸阿妈， 到你讲嘢好。 头先细佬踢我啊！ 哎呀，俾我望下先， 哎呀，开心晒啊！有 B B 几开心啊！系啊， 但你摸错咗啦，呢度唔系嗰度嚟噶， 呢度边度嚟？ 呢度 嗰 度嚟噶， 呢 度你知唔知啊？嗰个衰佬啊！哎呀，我揞住 B B 只耳仔先，嗱，唔好听啊！佢连同我行开行埋都要搞好多嘢、 啊。你呢啲你唔又都同我讲 啊 嘛？咁前卫嘅，真系睇日本都睇唔到呢度啊！ 我稿都写到咁，我唔得唔讲噶嘛。 我哋知地生苦。 你又知 我去买餸先呢啲，谂我自己讲嗰啲行埋行开嗰啲啊！ 哎呀，老豆你真系识只识货。 阿妈点解你会知噶？ 只不过 老婆点解你冇咗啲乡音嘅突然之间？ 只不过你唔使连呢啲夫妻生活关系都同阿爸阿妈讲啊！哎呀，你阿爸好保守噶，即系，哎，你快啲翻入房先。 我红都面晒啊！ 系啊，你快翻入房。啊，究竟系人夫对阿人妻有几高要求咧？吓，搞到个人妻要翻外家哭诉。哎呀，其实都有几个情况嘅。咁啊，一二三四，最后话晒俾你听啦吓。 第一次。老公食橙啦，我切开咗八片啊，好食啲嘅。 停喺度，唔好喐。 咩啊？ 你一定要切橙嘅时候，你要攞只碟嚟晾住个橙啊！如果唔系，啲汁会周围滴，好嘢蚁噶。 第二次，哎，老公啊，我要瞓啊。Good night, 妹。 住老婆，你想锡我，但你谂清楚你自己有冇刷牙，有冇饮水，同埋你有冇同 B B 倾偈先啦。冇刷牙唔可以锡我啊。 第三次，老公啊，我买咗雪梨芒果同埋你嗰啲荔枝啊。 得啦，老婆啊，将呢三样生果交晒俾我啊。 做咩事啊？ 我冇，我真系全部抌晒垃圾桶啫。你知唔知？呢一啲你全部都唔食得噶，会对 B B 唔好噶。 唔知第几次，老公 啊老婆，其实你唔使嗌我老公噶啦。总之你而家咩都唔使做，唔使买，唔使安排啊。你安心养胎，保住个身体，顺顺利利 B B 出世，咁就得噶啦吓。 唔系啊，老公啊，我想话咧，我同你咧已经好耐都冇。好耐都冇， 冇咩啊？ 好耐都冇，来吧，我什么都应承啦。我咧个妇科医生话 得啦，老婆你唔使讲啦。 你听我把声就嚟变男人噶啦。 乜原来 我 哋 好耐冇啊？ 会变男人， 我变男人嘅，我话你听啊。 但老婆唔系话我唔想嘅，即系之但系 你 系 咪唔得啊？你唔得嘅，我真系变男人噶。 我唔系唔得啊，我只不过唔想你同埋 B B 有事。 有咩事 啊？ 而家你睇我翻唔到转头啦，把声 嗱，咁不如咁样啦，嗱。你而家首先去冲个凉先，冲个冻水凉先， 冲咩冻水凉啊？ 你自己啊，唔好令到自己咁激动啊！我去换 你试下掂一掂我只手，你攞只手嚟掂一掂啊！ 掂 啊，老公啊，你睇我变翻女人啦！ 咁咪系咯， 不过你得一放开就手变翻男人嚟噶。 我而家掂住你，俾我讲嘢系啦，系啦、 啊，老公。 咁我咧就继续去换埋嗰啲新床单啊、被铺，跟住我再去冲凉。如果你仲有乜嘅话咧，你就再等下我，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先至去做啦。 啊，老公，啊，老公。 哇！一 叶子的内容都听到啊，都觉得个人夫烦到一个点，唔怪之得人妻叫晒救命啦 ，help help！ 救命啊，救命啊！ 啊，但系连声都变埋，真系阴公猪啊！但系人夫个出发点都系为人妻好嘅啫。喺生活上面，你哋有冇遇过啲屋企遇到咧屋企都要讲规矩嘅夫妇，究竟系点嘅咧？佢哋点生活嘅咧？ 情人当然。爱情人长和心不要去问，前面怎可给催促担心，是我共你逼得太近，你间中想一个人跟你做，应该要如远若近，我今天知不应该手机中要你是爱，缠在苦紧令你没自由出爱，我是活该逼迫你被深爱，也不满意泪落下来，吓得你要分开，知错可否体验最初，再苦都快乐过，要告别惩罚我，怎可你太重要，使我泪亦落得多，仍要见得过，假使感觉被煎熬， 真系逼得太紧啊 ！Carry 吴雨霏啊，话呢个 case 又真系 想问下祖祖 咩啊？肯问我先啊！我有冇怀孕？我冇怀孕啊！我冇怀孕啊！ 你怀孕啊？咁你成日网购啊嘛？ 系 你隔篱一个有冇话？喂，呢、這个疫情唔好揿咁多掣住咯。 我又我首先揿少咗嘅，同埋咧真系嘅，嗰啲货送到嚟嘅时候咧，会攞消毒嗰啲喷喷咧喷下佢先攞入屋咯。 你喷表面啫，但系你里面拆件都系要喷噶。 咁拆件就真係冇逐件噴啦，講真。咁我哋兩個咧嗰條線嚟差唔多個鬆緊度啊，差唔多，所以就冇拗撬出嚟嘅咁樣，係啦。 咁就會好好多啦。 係咯，冇呢個拗撬。 因為 case 講緊咧，佢真係啊嗰個人夫咧，佢話喂。我真係即自從嗰個新聞咧講緊物流公司咧嗰度咧， 出咗情況 啦，係啦，就雖然唔知係咪經證實啦，但係佢話：喂，老婆，你真係唔好再網購，唔好再訂嘢翻嚟，真係暫時你停止住先咁樣咯。但係佢講緊即係平時喺屋企都係好嚴謹嘅，做足安全措施嘅。你哋有冇發現你哋屋企隔離嗰個會令到你哋好大壓力咧喺呢方面？ 我諗我俾到個壓力佢就係我冇咁嘅壓力咯。所以佢会觉得 反俾 佢会觉得好大压力嘅。点解话你个咩都唔做嘅咁样？会噶，我觉得如果你一唔协调咧，无论系唔协调地咧，定唔协调地紧张咧，咁你另外一个咪顶唔顺咯。 你哋两个嗰条线都几近嘅，我见阿豪仔就 唔近噶，佢严好多噶。 咁但系起码你会 唔 系嗱严啲，但系起码你会做。譬如你屋企嗰个胶箱咧摆喺门口咧，要除咗啲面衫啊嗰样嘢，你先至 有 胶箱 掉嘢落去。 起码你老婆会觉得，跟住你翻到嚟冲凉先，你又真系会冲咗凉先嘛，都算合作噶啦。 好啲噶啦，我琴日试过去朋友屋企啦，好正噶，佢哋咧喺个门口度咧。 我啱啱先想话，你成日呢排成日去朋友屋企，究竟 OK 啊？ 佢真系贴咗张纸咧，好得意，佢自己咧中英并重咁样写。麻烦各位来宾咧，入到我屋企要除鞋啦，同埋要洗手20秒啦，换咗大家啲口罩之类咧，你真系好似去到政府公共场合咁样，我话哦几尽责， 真系 有 纸人， 有张纸贴咗出嚟嘅。 咁你个 friend 喺屋企又会即佢自己自家屋企啊？ 有冇好啲好特別嘅嘢？ 咁又冇喎，都 OK 喎。 你嗰個係男仔 friend 屋企定女仔 friend 屋企啊？ 男女仔 friend 屋企。 唔係，我知，即係話誒，即係通常都有個主，即係貼呢張嘢 咁。冇乜財噶嘛，冇乜嘢啊。 我琴日 即係佢哋已經有屋企嘅規矩咯。 我自己都有一個擔心咧，我琴日咧去我朋友屋企嘅都係，佢哋咧就係有大肚婆喺度添，有小朋友喺度一家人 係 啦。 咁樣咧，我覺得佢又冇廉恥，但我哋見到咧佢全家人好和睦嘅，因為嗰條尺咧就係差唔多嘅，係啦，佢又唔會特別，即係冇特別緊。我、哦、你嚟到我洗手咯，係啊，擺鞋擺喺門口咯，唔好攞入屋咯咁樣。譬如咧，佢原來已經喺門口個鞋架度咧擺咗支噴噴喺度、嗯，可能噴一噴個鞋底，噴一噴個身啦。我哋大家其他嗰啲朋友去咧，全部都見唔到呢支噴噴，到走嗰陣時先見到。即係我哋入屋係冇人噴咗自己個身嘅，但我哋都冇俾人話喎。同埋你見到咧，我大肚嗰個朋友咧，佢嗰個感覺咧，都好。好隨意嘅，即系唔會特別緊張，而是咧好似我哋個短劇咁樣啦，孕婦啊嘛，喺呢個時候咧，當然可能會更加擔心。嗯、啊，佢又冇額外嘅緊張咯， 咁啊，即係嚟得舒服啲嘅，因為咧我都試過咧去個朋友屋企啦嚇，即係講緊都唔係而家嘅時候，即係之前啦，咁跟住咧去屋企嘅時候咧。我心谂你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我自己都好紧张嘅妈妈啦，咁佢嗰时咧就系个小朋友啱啱出世冇几耐，即系去探，即系可能十二招嗰啲咁样。 佢已经佢俾你去，你已经算好避免你嘅真系。 我哋都见过白燕嗰啲出事噶嘛。 我就自己喺呢个时候，譬如我话朋友佢已经好攞咁大个肚啦，九个月噶啦，我已经讲咗噶啦，我唔会嚟探你住噶，因为 B B 嗰个抵抗力即系觉得啊，可能其实我错嘅，但系自己个心谂硬系觉得 B B 个抵抗力嘅底。 我唔系讲紧而家呢段。时间我讲下之前噶，咁就但系讲紧而家间更加可能佢而家已经习住喂大家唔好联络添啦。咁但系讲下之前去佢屋企嘅时候咧，佢真系由学你话斋由门口咧入屋去到屋企，你知唔知佢会点样啊？ 点样啊？ 因为个 B B 太细啦，咁跟住咧佢就会啊，如果你咧介唔介意如果你真系想抱佢嘅咧，我俾件即系嗰啲 围裙 嗰啲咁样，即系佢自家屋企嗰啲咧，你着咗先，咁跟住你先再 抱。即系好似医院咁样。 但呢一个咧，我自己会个，譬如疫情之前啦，如果我要去一啲初生 B B 屋企嗰度咧，要即系抱 B B， 我自己又母爱泛滥啊嘛，好鬼死中意抱人哋嗰啲仔咁样，好香啊咁样，劲想攞去包。我系会自己带定一件衫个，我到屋企我会换咗衫先。 咁啊，你好啦，系啦，你就 裤就冇咯，就起码上身咪觉得都近距离接触。喂，话晒，除咗我点到点啦，我由屋企直接去屋企，但可能我已经开咗几个钟头工去过几个地方，我自己觉得咁样做系会令人哋安心啲， 都系。但我就会选择咁，我索性唔抱算啦，唔系因为咁危险啊嘛。既然 系 咁， 即系令到人哋觉得好似喂，我话你点？ 唔系啊，同埋如果咧你见到对方个架势系咁。咁样嘅话咧，其实你有个担忧就系话，喂，万一有咩冬瓜豆腐，譬如你个仔打个黑痴，咁我都安乐唔过去 噶。仲要啱啱你抱住嗰阵时，佢打咗个黑痴。 系啊，即系你有啲咩事，你过意唔去噶嘛。咁如果呢啲，你可能就可免就则免咯。 避得就避。 系啊。 特别除一啲大一肚咁样，梗系更加严谨啦。之前咧认真啊，因为咧有啲屋企咧佢系冇工人姐姐嘅，佢乜都系自己屋企即系嗰个女人。 爸爸妈妈。 唔系嗰个 老 婆。老 公老婆。 那个老婆咧就系负责去清洁嘅。咁你招呼朋友嘅时候咧会点样呢？如果即系第一。佢話：如果你食飯，唔該你，佢好嚴謹地唔可以有任何一粒飯掉落地下咯。即係佢會覺得你又要 佢會點教罰你㗎？ 唔係啊，佢就會鬧咯。即係佢意思話你點食飯？ 你嗰、 那 個 因為佢要再清潔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唔係搞到呢啲咧，佢又唔使再大事清潔咧，所以都喺每一方面，譬如洗手啊等等嘢，你唔好彈咗落地下。 呢個我明㗎， 因為佢係做。清洁嗰个 咁你唔好招呼嚟咯， 但我唔会开口叫佢，你唔好跌一粒饭落地，因为 太 friend 啊。 唔系啊，就我会，但我看在眼内，我会唔想佢食到污糟邋遢咯。但我唔会开声叫佢，因为我个谂法就系你跌咗啲嘢食落去，摩连未食晒咯，咁我唔想佢食呢啲嘢，即系但我就唔会话喂你唔好食到咁污糟，即系唔会讲出口咯，咁啊冇礼貌啦，系嘛？ 咁佢会唔会唔俾人坐 sofa 噶？坐多張梳化粒晒啊！而家 又係試桂花田你啊，你更加唔好坐添。 係啊， 唔係啲人咪鋪墊咯。 所以下次如果去呢啲朋友屋企，不如食飽啦。 不如出街食好過。 都食飽啦，咁就唔使嚟探啦，係咪 ？KFC 特選魷魚朱古力曲奇新地，消委會話顯示產品嘅衛生情況欠理想，但並不表示會引起食物中毒。消委會引述 KFC 表示，即時喺有關嘅分店停售所有新地。 并且委托独立机构为全线分店的新地进行测试，结果符合品质要求。北京过去一日再多36宗本地感染新型肺炎病例，四日以来累积近80人确诊。发生群组感染的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已经休市。市卫健委话，至今对全市和新发地市场超过76000多人做的病毒检测之中，59人呈阳性。市卫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坚形容，北京疫情扩散风险好高，将会采取果断措施，严格的流行病学调查，对重点人群进行全面检测。目前在新发地周边的多间中小学已经停课，而在发现多宗关联病例的海淀区玉泉东市场附近10个社区实施封闭管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6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57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7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0.8跌2毫，美团点评162.1跌3.5，阿里巴巴211.4跌6毫，网易126.9跌1.6，中国平安79.85跌7.5。友邦保險70.55跌8.5，中國移動53.7跌5.5，盈富基金24.54跌1.6，微盟集團10.06升6.1。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英磅9.705，瑞士法郎8.145，澳元5.292，加元5.69，新西蘭元4.975，歐元8.7267。每百日元兑港元7.2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01点，跌204点。港金现价报15980，跌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89美元，卖出17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喺油荔村。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跑马地的落活道下行去连道方向挤塞，龙尾在骆驼苑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葵星中心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村来回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识特异功能噶。只要将我放在一个人的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他的真心说话讲出来的啦 ，Tony。 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的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是你啊！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捉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六十秒。 提起越南，你会想起啲咩？ 越南牛肉河啦，鸡丝河，猪肉粉卷，粤式三文治，鸭粥。 够啦够啦够啦，你净系谂到食嘅咩？ 系咁噶啦。如果不是，你又会想起什么？ 我知道很多制造商都会尝试发掘不同的生产基地，而越南呢就是其中一个广受关注的选择。我想知道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哦，是这样就吧。那你记住这个日子和时间，6月19号星期五下午2点半至3点9。 记低了，但是记来做什么呢？ 因为贸发局会在那段时间举行一个叫做越南的生产及市场机遇网上研讨会，到时会邀请嘉宾分享越南北部作为香港公司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的潜力。 这里还说研讨会会介绍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和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的自贸协定计划，嘉宾亦都会分享在越南生产的实践经验。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二台六月三十分，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桂花田做节目真的好认真噶，包括今季的资料咧，我会在电脑揾啦，手机揾噶。 咁即系上网揾啫。 我研究个题目咧，好认真嘅。嗱，个井嘅起源啦、好处啦、禁忌咧，乜都揾噶。 所以咪几个礼拜都讲井咯。 想知道风骚快活人玩得几认真，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搜集资料要认真，揾井都要好用心。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大家可以陆续留意住我哋呢一啲好认真嘅 trailer 啦， 系啊，玩得好认真啊，我哋要 玩得好认真，系我哋讲讲天气先。 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啊，嗱，呢几日咧，我哋睇美国嗰单新闻咧，可能一开始睇到一个地方，其实佢唔喺美国发生啦，佢已经去咗喺欧洲唔同嘅城市咧，咪话佢有好多大家都喺度支援紧呢一个话啊，我哋要即系种族平等，我哋要支持。嗰啲黑人嘅朋友，咁但系去到欧洲唔同地方咧，演变嘅范围咧就系话，将好多唔同嘅嗰啲铜像啦，就拉落嚟。咁、我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咁、究竟咧有冇人即系认真去统计过咧？被拉跌嘅嗰啲铜像啊，嗰啲雕像咧，究竟佢个古仔系发生啲咩事嘅咧？究竟我哋因为新闻嘅时候好快就讲，譬如丘吉尔又俾人拉走咗啦，咁啊有啲广场上面嘅雕塑啊又俾人哋拉走咗啦，有啲又俾人喷黑咗啦咁样。 系、 究竟佢哋每一个嘅背后又发生啲咩事咧？咁因为有啲人就话， 即系有冇深究过呢件事系咪？ 佢话如果譬如我今朝听到 Boris Johnson 咧，佢出嚟呢个讲嘅时候咧，都话喂，如果再咁搞落去咧，佢话我哋变咗好似咧就系话。想抹走咗过去发生嘅历史，佢话因为佢发生就发生咗噶啦，咁你就算拉低咗佢都唔用冇用噶，咁样咁你唔通谂住将呢段历史改写咩？咁但系有啲人就调转咯，就话、等阵先，其实大家究竟知唔知呢啲雕塑佢代表咩意思？佢点解要立喺度？如果我哋知道咗佢背后嘅古仔嘅时候咧，嗱，佢话佢咁样问大家，佢话会唔会可能俾大家咧仲有一个机会就再思考？咁你觉得佢值唔值得保留先？佢话立立嘅时候冇人问过你噶嘛，冇人问过我噶。咁如果你系嗰啲咩英国人啊、欧洲啊嗰啲城市啊、国家嘅人咧，佢话嗱，而家我哋拉到佢，你就咁嬲啦。 佢話有冇人會認真考究一次咧？每一個銅像背後咧， 佢立嘅目的係啲乜嘢？ 又或者係啦，佢 代表個意義又係啲乜嘢？ 係啦，咁咧嗱，我今日咧見到BBC 咧，佢就做咗一個特輯咧，就專門咧就講咧就話反種族主義示威者咧，將佢哋嗰啲雕像咧拉低背後的故事。嗱，咁我覺得咧，即係我哋最好啦，比較局外人到一個地步咧。虽然我哋上个礼拜都吓、 啊， 我哋喺我哋呢个城市都有一啲執法人员就嗌咗呢啲口号啦，不过就好明显佢唔好知道历史发生咩事嘅、嗯，就都要俾人训斥嘅啦。所以我觉得真系嘅，唔好乱嗌呢啲口号，除非你知道究竟背后发生咩故仔。咁、我哋不妨咧可以将咧佢统计咗几个嘅比较出名而家俾人拉低咗落嚟嘅雕像咧，佢哋代表嗰个故事，我哋可以简单讲一次。 好啊， 今日你听完之后咧。可能我哋就可以都即係隔岸觀火又好咩都咧，可能你都會覺得啊，咁就真係可能值得嬲嘅喎。又或者話喂，咁都應該要保留啊咁樣嗱。譬如咧，呢、這個就都好幾乎係第一個嘅，就喺英國呢個布里斯托嗰個港口嗰度咧，就喺英格蘭嗰度嘅。咁咧就俾人拉低咗呢個銅像個名咧，叫愛德華咧科士敦 Edward Crosston 咁樣。佢就話咧，佢呢一個嘅佢係17世紀嘅一個。奴隶反运者嚟嘅，咁佢曾经做啲咩咧？佢话咧，佢曾经咧，佢 呢个铜像嘅人，佢本身系一个奴隶嘅 贩 运 者， 贩运者 系啦。佢话咧，佢喺17世纪嘅时候咧，曾经咧用船啊，将80,000个咧男女老幼80,000个，就由非洲咧就运到美洲。 系， 但系喺佢哋嘅家乡咧，曾经喺佢手上面，因为佢呢啲贩运而得到财富，英国嘅布里斯托嗰度咧，佢就话就觉得咧以佢为荣啊，因为咧佢嘅财富为呢个城市就带嚟好巨大嘅贡献啦，同埋繁荣啦咁样。 但佢嘅财富嘅来源 咧就 系 嚟自贩卖呢个黑奴嘅咁样。系啦，嗱，咁呢个系譬如呢个雕像啦，咁啲人就问啦，咁你觉得点啊？应唔应该继续纪念佢啊？嗱，佢就 令到个城市繁荣咗，但系佢个钱嘅来源咧就由贩卖人口 系啦， 黑奴 系啦。 咁佢就譬如佢哋当中有个历史学家咧，佢就话佢系一个做过伟大事情嘅人。佢话如果你系一个雕像，但佢话冇人知道，咁佢个伟大系建立喺咩地方度？咁样好啦，呢个系第一个古仔啦。咁即系话佢系一个奴隶贸易者。咁究竟你觉得当纪念佢嘅时候应该点做咧？嗱，呢个。 但系唔系啊，对唔住啊，我想话每一次呢啲咁嘅立嗰个雕像，其实是一件大事嚟噶嘛。咁跟住仲要系即系经过即系一番嘅讨论啊，之后先会有俾个地方去摆啊，跟住即系肯定。 但嗰啲 讨论 都系内部嘅啫，即系佢唔会无端端嗱，我哋而家全民嚟投个票啦吓，即系就算系我哋香港，我话香港啊，唔系算立一个铜像，佢嗰啲咩童子经、金子经、圣子经，唔知咩 冇问过你同我噶， 都唔会问人噶。我谂个个国家都应该一样。 同埋咧嗱，你可以一路聽落去咧，跟住我哋一次過諗呢個問題嘅，因為其實咧就當中涉及阿田，其實佢就提出一個標準，可能佢就話佢可以係又偉大，但佢又賣過黑奴，咁點稱咧把尺？嗱，呢個就一路睇落去咯。好啦，第二個雕像咧就喺蘇格蘭嘅首府愛丁堡，咁咧佢哋有一座好高嘅紀念碑，咁咧呢個紀念碑咧就係一個政客嚟嘅，佢個名咧就係叫做梅爾韋爾，佢係一個已經去到紫爵咁樣嘅分唔係佢先。亨利邓达斯，咁咧佢系一个英国咧好有名嘅政客嚟嘅，苏格兰嗰度系一个好有名嘅政客嚟嘅。咁究竟佢嘅功绩系啲咩咧？根据呢个资料所讲咧，佢话佢曾经咧喺1792年咧将一项本来要废除奴隶制嘅法案，佢就加入咗修正案，就令到呢个法案咧就变成循序渐进咗15年先生效。咁即系其实咧，而家大家演绎嘅时候就话佢阻挠咗当日一个咧废除奴隶制嘅一个法案。系啦，咁而家大家就会觉得啦，喂，呢个好唔啱噶。当日大家要提出废除奴隶嘅时候，奴隶制嘅时候。佢阻止喎， 系 咁你话呢个人究竟佢个功绩系点样 咧？ 系啦，又系其中一个佢嘅污点啦，所以佢而家咧就俾人喷啲字啦，就即系整污糟佢嗰个纪念碑咁样。咁然后咧，佢哋爱丁堡里边其中一个议会嘅发言人系点样去解释咧？佢就话：我觉得咁样唔系要拆咗佢，但系咧我话咧，我哋应该要继续讲我哋嘅故事，等人哋知道咧，我哋引以为傲同埋引以为耻嘅部分。 即是说要被人知道他做过什么衰事。 哦， 是啦， 即是动在这里告诉你，你提醒自己，这个是一个提醒来的。 不是啊，他说要加多个牌啊， 哦， 他要再加多个牌。即是以前呢可能只是得个牌就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政客， 啊， 推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发展。 但是就没有讲他背后的东西啦。 是啦， 现在就要加个标题给他。 是啦，他说现在政府已经宣布会在这个纪念碑上面加多一个牌匾，提供呢反思性的细节，okay， 即是呢是足以令你去反省的一些枝节，uh-huh， 就是刚才那个啦。 是啦，啊，就是曾经有时阻止这个法例的人。是啦， 然后他就交给你处理，就说，哦，你觉得你继续尊敬他，定是想秒他嘴，是啦，就交给你。跟刚才那个就不同，我刚才那个拉低了。这个呢就说我们交个牌，等你自己去分啦，自己分啦，这样。 咁好似下低那个即是叫加多个牌告诉你那个人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那你自己去思考，好像 就文明啲啦，好啦，跟住一跳到比利时，我都话咧直卷欧洲啊嘛，喺比利时，咁咧佢就话咧佢哋有一个咧铜像咧就系佢哋其中一个国王嚟嘅，就系，是，大概1865年期间嘅一个国王，个名叫做奥波特，利奥波特二世咁样。 好， 咁佢话呢个铜像咧，佢话咧一定要铲咗佢，咁而家佢个下场系点咧？俾人喷咗红油啦，遮咗块布喺上面啦，咁啊喷晒嗰啲 I can't breathe 嗰啲字喺上面啦。咁究竟呢佢衰咗啲咩呢？佢就话啦，原来呢佢喺1885年至1908年期间呢，呢，這个比利时嘅皇室呢就将当时嘅刚果呢呢，這个民主共和国，嗰陣时未叫共和国嘅，就 係 刚果自由邦呢，佢就话呢变成佢哋嘅殖民地。咁嗰段时间都好多呢啲即係殖民侵略㗎嘛。咁除此之外佢仲做啲咩呢？佢话佢就将当地咧就变成一个大型嘅劳工集中营， 系 咁啊就好橡胶生意就赚好多钱啦，咁反抗佢嗰啲奴隶咧就俾人哋射杀，咁佢话咧佢嘅军队咧甚至乎咧就听命咧就要搜集咧被处死者嘅手啊，嗰只手咧就当系证据，听到都几恐怖， 即系攞个人头过嚟嗰啲 啦， 嗱人数啊， 而佢最恐怖的一个举动咧就系呢位国王咧曾经将一啲刚果人咧就放入去比利时一个人类动物园里边， 哦， 哇，咁呢个就真系都。 即系 佢真系佢真系将呢一个即系叫做黑奴咧，就当咗唔系平等嘅人咯。佢就喺动物园参观，系啦咁样咯。咁所以佢话咧呢个系真系对佢哋嚟讲咧，喂，好离谱啊！佢话因为直到1908年咧，佢哋被迫放弃刚果嘅控制咧，先至慢慢脱离咗，去到原来1960年咧，先至喺比利时嗰度独立。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喂，我哋一定要移除呢个铜像。佢话因为呢个铜像咧，其实系话俾我哋听咧，佢嗰阵时系对嗰，那个即系黑奴咧，即系 当佢唔系惨无人道， 系咯。 但系要 keep 住佢铜像，嗰啲人就话：喂，唔系，我哋纪念佢咧，系想讲佢喺贸易经济上面取得好大成功。 但系问题系佢系攞啲乜嘢嚟取得好大嘅成功先？ 系冇错啦， 啱啱啊！ 咁所以 即系你攞咗好多只手出嚟，先可以令到佢成功。 系啊， 咁呢个都系件事。 系啊，咁嗱，最出名嗰个就系丘吉尔嗰个啦。丘吉尔佢做咗啲咩衰嘢咧？就俾人哋话咧，佢系曾经系一个种族主义者嚟嘅。佢话咧，佢曾经接受过访问嘅时候咧，丘吉尔自己亲口承认咧，佢就话：我唔觉得咧，美国嘅印第安人或者澳洲嘅黑人咧，系俾人哋叫做欺负过或者亏待过。佢仲话啦，嗱咁讲啦，我唔承认一个咧更加强大嘅种族，一个更加高级嘅种族，一个更加见过世面嘅种族咧，去呢度咧攞走佢哋嘅嘢咧，就系对呢啲人嘅亏待咁样。咁所以俾人一翻旧账就，哇，大佬，你仲唔系一个种族主义者？嗱，但系佢讽刺嘅地方咧，就系话唔系，但系佢对抗纳粹。纳粹就是另一个更加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哇！佢直情系种族屠杀， 啱， 佢就阻止咗另外一个种族屠杀嘅呢个嘅刽子政权，但佢同时咧，佢个人又似乎又对第二啲种族咧又有歧视啊咁样，哇！一口气嗱，呢几个都比较有代表性嘅呢啲人物啦，咁样听完之后咧，我真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 情啊？ 系啦，究竟有冇边个做法，你哋会觉得较为文明啲定点？ 我想举多个例子，呢个就系我个情啦， 好啊。 就係除咗其實唔同嘅即係銅像啊，其實而家咧佢哋即係數翻去之前啊，連一啲電視劇嘅內容， 上次《亂世佳人》嗰啲都話要 啊，唔止喎，譬如《Friends》呢套嘅電視劇，你諗下，即係都播咗幾十年噶啦，到而家咧，好似舊年咧，都仲係嗰啲網上嘅平台排第二位啊。年輕嘅朋友咧都睇翻呢一套一年十季嘅美國嘅電視劇咧，就《Friends》啦。咁咧其中一樣嘢咧，佢哋就俾人哋話，都喺呢一個嘅風波裡面就話點解？ 六个主角做好朋友，六个都是白人嚟嘅。 哦，点解冇黑人朋友嘅咧？ 唔系唔系，佢哋六个都是白人啦。就算佢哋识嘅男朋友嗰样嘢咧，喺种族多元方面咧都达唔到标嘅。点解？譬如因为其中一个嘅男主角咧就好多女朋友嘅，咁多个女朋友俾人哋数翻咧，就只系得一个系黑人，同埋一个系亚裔嘅朋友。但系十季、哦，可能出现过嘅女主角系有六十个咁样嘅，系咪？即系点解会咁样咧？佢其中一位演员，首先咧佢哋嘅编剧有跪低度嘅，即系有say sorry 嘅咁样，但系。佢其中一位演員咧，就係、是、演繹嘅 Phoebe 嗰個角色嘅 Lisa Kudrow 啊、 哦， 我幾中意佢講嘅説話， 點講？ 即係佢就佢冇話跪唔跪低定係乜嘢嘅，但係佢講咗一個，其實呢個有少少似一個時間狼啊，即係過啲就係過去咗。其實某層面上，時間狼嘅意思就即係話啊，代表住曾經發生過嘅事咯。即係我自己會咁睇嘅，可能一個銅像，你覺得擺喺度好定唔好咧？或者呢套電視劇係咪當年啦？嗱，而家就嗰啲大家都好政治正確地啊，有黑人嘅朋友、白人嘅朋友、亞洲人嘅朋友。 你見奧斯卡都知啦。 就算你而家睇睇大部分佢哋嘅電視劇咧。齊嘅印度裔嘅朋友啊，全部都會有齊咗噶啦。好似就話俾大家知，我哋啊種族多元嘅 黑豹咪咯，全黑人班底。 或者睇一套睇一套嘅電視劇，佢盡量係譬如有十個主要嘅角色嘅華人，一定會有一個嘅。白種人啊、黑人啊、咩人都會有一啲咁樣噶啦嚇。但係佢又我自己又幾認同就係、是。佢真係代表住其實可能某一個年代，譬如呢套電視劇係九十年代播映嘅，喺嗰一陣時咧，白人真係可能係 主導嘅， 主導嘅。但可能你唔即係咁，唔代表而家就要出嚟道歉，對唔住，我一定做錯曬嘅當年。但如果你而家用咗廿年後啦，你睇翻咪話當年係咁咯。如果你唔想係咁嘅話，咁咪而家 要改變 啦。 係啊， 係 啊， 我會咁睇咯。 我都覺得啱啊，即係你呢個諗法咧，即係你向後望做咩啫？即係講緊以前啊，咁都已經係做咗啦。唔好话你啱定唔啱，咁你即系而家向前望，系希望可以有改变，呢、這个呢件事实啱啊嘛。你威翻仔去到时光倒流七十年，你都要同埋系要剪晒所有片，要加插翻啲嘢落去啊？ 系 唔系噶嘛？ 啊，当然比较复杂咧，就系、是、譬如如果我觉得影视作品咧，我觉得头先个讲法好啱嘅。喂，咁佢过去佢曾经系嘅，咁而家你睇嘅时候，你可能已经有好多唔同眼光去睇噶嘛，应该保留嘅。但系雕像嗰度咧，而家 我觉得雕像嗰个第二嗰个做得好啊， 即系加个牌嗰、那个， 加个牌嗰个咩？哈利 亨利嗰、那个系系、那個， 但有啲尴尬嘅嗱，我自己觉得咧冇圣人嘅，即系除非系宗教嘅一啲雕像啦，佢哋就会喺佢哋宗教角度觉得系个圣人啦。我谂任何一个你立一个雕像，就算系一个明星啊，佢咪喺嗰啲咩唔知咩夫人嗰度有个立像嘅，难道佢真系首首作品都系好，套套电影都好，佢嘅人品冇嗰啲咩绯闻冇缺点嘅？其实实有噶，睇下你点睇噶嘛。如果当然你都话你立到个雕像咯，我好难系对事唔对人噶，你个人嚟噶系咪？但系一定有好唔好噶系咪？你要逐个去衡量嘅话，哇！佢又而家冇得出嚟讲 objection， 佢死咗噶咯， 系 咪 先？都几大雕像， 系啊，即系你觉得可能加个牌，等大家多啲立体认识佢。 系 啊，即系可能啲人会觉得啊，你净系讲佢好嘅，你唔讲佢唔好嘅。咁如果你觉得而家以即系要公平嘅，咁黐翻去喺。咁大家思考咯， 啊、 你可以喂，咁佢都有欣赏，有即系有大功劳噶嘛， 冇错冇错，咁啊， 唔好抹杀佢呢样嘢。 最屘我觉得你有一段系几得意嘅，就系、是、咧，已经逝去咗嘅体坛巨星嘅拳王阿里咧，咁佢都黑人嚟噶嘛，咁佢话咧，原来佢嗰阵时接受过电视主持人嘅访问咧，咁就讲佢关于种族歧视佢自己睇法咧，佢有一段咧。即系嗱，真系唔系冒犯，但系几幽默，特别系佢用自己黑人嘅身份嚟讲咧，佢就话：哦，我由细到大咧，我都觉得咧呢个世界上所有美好嘅嘢都系白色噶，咁啊黑人咧全部都系啲唔好嘅。咁佢举咗个好特别嘅例子咧，连个主持都忍唔住笑。佢话：我问妈妈咧，我就话妈妈，点解咧耶稣系白人嚟嘅？佢话点解天使都系白人嚟嘅？佢再问妈妈，佢话妈妈，其实咧。天堂里面咧，佢我同佢妈妈，即系自己同妈妈都系黑人嚟噶嘛。佢话我同你咧，如果我哋走咗之后，我哋系咪会上天堂噶？咁佢阿妈话，我哋梗系会上天堂啦。我哋大家都系信徒嚟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上天堂咧，点解我见唔到有任何咧黑人咧喺嗰啲圣经啊、宗教画像度？跟住佢就自己自嘲，佢话我知啦。佢哋系负责揸机影相嘅，咁、跟住嗰个主持咧，那个电视主持系白人嚟，我就笑到咧咁啊，佢咁样自嘲嘛，你又真系答唔到佢，咁当然而家唔系喺度同你讲话宗教究竟发生咩问题，太复杂啦。但我觉得咧，可能佢就提示咗好多咧，就系、是、原来对一个即系。 如果覺得自己係身受唔公平嘅人嚟講咧，其實佢同我哋睇嘅角度爭好遠嘅。我哋咧，我哋普通亞裔咧，我哋冇諗咁多噶嘛。Uh-huh. 我哋從來唔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哦點解咧佢哋冇亞洲人嘅聖經裏邊咁樣嗰啲啊？你好似好直好直覺咧，就覺得話佢係咁噶啦，佢出世個樣就係咁。我哋見親佢都係白人。 睇嗰啲畫像 都係咁噶啦 嘛，或者唱上場嗰啲啊，全部都外國人嚟噶嘛。 係啊，嗱，同埋咧，我哋點解中國人咧好少諗呢個問題咧？呢、這个真系我哋中国人比较灵活嘅方法。 可能我会，如果我而家自己谂，我会谂，我嗰啲通常嗰啲画像啊、雕塑啊，画晒喺个教堂嗰啲墙度，喺欧洲噶嘛，嗰阵时未有亚洲人去欧洲嘛。 系啊，唔系，因为咧，我哋譬如我哋个观音咧， 系 讲到明，其实佢本来是男人嚟噶嘛，佢系传入嚟中土嘅时候咧，搞下搞下咧，大家发觉好似唔系几好。我哋中国人咧，中意系女性慈祥啲，就觉得啱数咧，我哋可以将佢自己改造一个女人咧，但系冇所谓嘅，即系我哋又唔会有人喺度嘈啊，咁所以可能我哋喺呢方面咧就比较宽容啲啊。 唔系啊，唔系啊，我觉得系因为佢哋真系喺当时字，可能 系 由细到大， 啊、西方传入嚟噶嘛呢个。 细到大，可能佢已经被人恰啦。佢而家佢先做咗拳王啫嘛，但系佢仲有童年嘅时候，可能都受过欺凌噶嘛。 呢啲 问题 好难答，冇得答噶。 系、嗯、啊， 系啊， 但我估应该有排讨论咯，因为嗰边而家先啱啱开始讨论、 啊， 即系逐个雕像去讲，真系。 所以头先我哋罗列啲资料咧系。想话俾你听，佢可以包含嘅复杂性系几咁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早上在深圳举行基本法30周年纪念研讨会，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致辞，指出港区国安法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和地位，香港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绝大部分工作包括执法和司法工作应该必须由特区完成，但中央亦应该保留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之下对香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实行管辖权利，强调不会取代香港有关机关的责任，亦都不会影响香港特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邓中华又说，中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构是落实全国人大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香港机构亦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研判特区形势，制定相关政策，设立专门部门，配备专门力量和专门人员，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中三至中五的跨境学生以及幼稚园高班至小三的学生今日复课，其中在天水围一间中学有学生有校长表示，学生花了45分钟过关，希望有关的部门可以减省程序，考虑再提早关口开放时间，而接载跨境学生的点对点旅游巴亦都未如理想，除了迟到亦都未有按指示在学校门口被跨境生落车，校长认为做法非常不理想。在葵兴一间幼稚园，有多月未回校上堂的学童表示好开心可以返学，校方亦为查点时间作特别安排，在摆放茶点的台上用胶板作间隔，并且引入小型机械人提醒学童防疫知识。香港迪士尼乐园宣布今个星期四重开，并会因应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指引，实施一系列全新和加强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在重开初期，所有游客包括门票持有人、年票会员和免费门票持有人均需上网预约到访日期，会员需要提前8日之内预约，其他游客则需提前7日预约，3岁以下的小童不需预约，并可如常免费进入乐园。年票会员今日起预约，其他的游客可以听日开始预约，期间需作出健康声明。重开之后，大部分的游乐设施、商店和餐厅均会重开，并实施人数管制和社交距离措施，迪士尼朋友和游客的近距离互动和合照将会暂停，改为加入社交距离措施的迪士尼朋友体验，度假区亦会逐步恢复酒店服务。 27岁男子邝星宇上星期五在观塘涉嫌持刀袭击市民，之后被揭发管有违禁药品，他被控伤人、袭击致构成伤害和管有第一部毒药等三项罪名，早上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裁判官下令为他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以决定被告是否适合答辩或是否适合接受医院令。案件今个月29号再讯，期间被告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控方指其中一名遇袭男子的左手虎口位置有裂伤，被告透过辩方律师承认自己患有严重抑郁症，有自杀和自残倾向，又曾经向父母表示有寻死的念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1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0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57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7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4毫；美团点评161.8，跌3.8；阿里巴巴211.4，跌6毫。网易126.9，跌1.6；中国平安79.8，跌8毫；友邦保险70.45，跌9.5；中国移动53.65，跌6毫；微盟集团10元，升5.5；盈富基金24.56，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2，人民币7.087。英镑兑美元1.252，欧元兑美元1.127，欧元兑美元0.683，新西兰元兑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5点，跌280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39美元，卖出1,7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Hi， 我叫郑子诚，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咁啊难怪嘅。由1996年开始，我已经执咪咪食泥、绑架归下来，同无数个女人搞过婚外情、杀老婆呃保险金、做过大贼、劫过机。总之我坏事做尽，无恶不作。咁啊点啊？我都讲过啦 ，sorry， 有钱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嘅。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 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嚟到风之book啦。其实今日咧，我系一个下集同埋一个新书嚟嘅。 啊， 所谓下集咧，其实因为上一集咧，记唔记得我讲话嗰个盗墓小说咧，鬼吹灯嗰系嘅咧。 记得记得记得。 咁啊，其实因为我哋开咗个头咧，我讲咗一个古仔啫。咁、我谂住咧，就将佢咧介绍多一个古仔。 好啊好啊。 系啦，咁跟住咧就介绍另一本新书咧，但其实咧都系好鬼死似嘅。嗰本新书咧就叫做《月眉草堂笔记》咧。听个名字，我觉得好似好复杂，未听过。但系佢个作者咧，就系我哋成日睇嗰个《康熙咩微服私访记》啊，里边嘅一个 好多电视剧嘅。 系啦，里边有几个咧，就系呢一个纪晓岚啊，佢就喺呢一个即系清朝里边咧，即系乾隆嘅皇帝啦。佢都呢个几得意嘅，所以佢嗰啲古仔咧就写咗一个叫做嗰啲志怪小说咧，咁啊《月眉草堂笔记》，所以好似噶，都系。同呢一个即系啲 鬼 神 有 关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谂住将佢两个合拼埋一齐，系啦，咁啊而家就先讲翻咧。上次鬼吹灯，咁仲记唔记得咧？佢个特征咧就系话佢 最后尾咩都解释到， 系冇错， 因为最紧要 啊！你讲啦，你其实系咁嘅， 系啦， 呢个又讲得有道理嘅，令你明白咧。诶，知有阵时啲嘢咧，唔系咩都用鬼神之说咧就解说咗嘅。 系啦，佢系有得解嘅。譬如咧嗱，好简单，记唔记得咧？成日都有咧，我哋而家香港以前啲屋邨咧，如果对面咧可能有个叉就叉住你啦， 系啊， 跟住你做咩咧？ 镬个顶翻佢咯， 镬个顶翻佢， 或者攞个照妖镜嗰啲， 就系啦。点解个镜有咁神奇嘅功效咧？ 因为镜系会照翻嗰个人嘅样噶嘛， 吓， 即系咁咪可以即系射翻去咯。 但系啦，佢可以照到个样出嚟啦。 譬如你。即系因为佢哋差你啊嘛，咁你照翻个镜，咁 就你差你咪， 即系话佢攞叉叉， 中和翻， 攞翻唔系对抗翻佢啊，因为佢个叉叉住咗个镜，咪照翻自己咯，即系话其实你差唔到我，差翻自己。 系啦，好啦，但系个问题系点解镜有咁神奇嘅功效咧？ 哦， 系啦。即系点解大家会觉得 从西方嘅角度，我哋白雪公主都话魔镜， 呢个世界 就边个最靓？ 点解你唔用第二啲嘢咧？譬如话你唔攞嚿铁啊，唔攞嚿嗰啲物质啊，即系你个 觉得镜好邪啊？ 系啦，仲要以前其实以前就唔系玻璃嚟噶嘛，以前咧铜镜咧系将个金属磨到咧好光亮，咁但 系 其实你模模糊糊睇得唔系好清楚，尽量啦咁啊抹到去攞铜镜嚟照噶嘛。点解嗰阵时镜？大家会觉得会有呢种辟邪啊、震扰嘅作用咧，咁样 我咪真系冇谂过呢一样嘢，系你咁样讲我先至谂起咧，系即系嗰啲八卦咧，中间都有个镜噶嘛， 咪就照翻嚟咯。 系啊，我冇谂过啊，但我见到咧好多唔同嘅电影咧，啲经典嘅场面咧，其实都系同好多镜有关，就算唔系讲紧嗰啲咩鬼怪片啊，镜咧就可能有阵时俾到你一个咧意想不到啊，即系究竟佢，譬如 睇其他 镜， 我睇我个鬼故都系话你批苹果咧对住块镜嚟批就会有噶嘛， 即系仲有啲意想不到嘅嘢发生啊，就系 好多时咧，你佢拍嗰啲鬼嘢咧，即系譬如个 lift 里面咧，譬如佢三面都系一嗱中间系你门啦，跟住三面都系镜咧。在镜里面打来打，即系左右边打来打去咧，系变一条隧道咁样入咗去。 会唔会话咧？其实镜系有一种咧，你可以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嗰个中间嘅途径嚟嘅。 佢又冇嘅，因为咧呢个就 系 西方嘅谂法。佢咧中国嘅谂法咧，或者我哋嘅东方嘅传统咧，佢首先就系话镜咧。点解会叫照妖镜啊？或者你话即系可以有辟邪咧？即系代表佢系正气啊嘛！即系首先镜系代表正气嘅。 系， 呢个真系唔 好啦。因为你照得妖，你可以镇邪，咁即系你系正气啦。咁佢话 照妖即系话照。 我知我咁中意照镜啦，我成日都见到你咁正气嘅嘢。 咁佢话咧嗰个来源系点样咧？根据佢呢本书咧，佢就话嗱，照妖镜咧，首先就同镜有关啦。而佢话镜咧最出名嘅一个讲法咧，就系嗰阵时啊，唐太宗。佢成日都话自己咧就话 落油， 系啊，佢都冇落油。佢成日都话咧就话，咁咧我就有几个即系名臣咧就可以即系帮大家咧就正衣冠啊，又话即系可以咧即系知道自己嘅得失咁样咧。佢就话攞块镜咧就可以嚟即系正自己衣冠啦。佢话古人咧就攞块镜睇下自己仪容整唔整齐， 系 咁所以佢话咧镜咧首先佢话第一个作用咧就系话正咯。 即係首先係同你執正自己，全部都係要以正嘅方向出發嘅。所以佢話咧，第一咧就俾人賦予咗就話，你想知道自己係咪端正咧？就照鏡、 啊、我想話咧，即係你咁講啊，你講喺個鏡嗰、那個，即係嗰個正咧，其實好多人咧，啲阿媽其實我聽嗰啲阿媽話。你买镜点解买啲古灵精怪个 size 嘅？系啊，真系叫你买镜就买正正方方，一系长方买正方，你唔好买啲歪嚟歪斜嗰啲。 即系新兴嗰啲又弯波浪式啊嘛。 佢哋话咁样唔好。 系啦，佢就希望咧就话首先有一个以正衣冠咧，就有埋一个正嘅作用啦。跟住第二咧，佢话咧根据佢哋嗰啲传说所讲咧，佢就话啦，世上万物咧就九炼成精者，咁咧就有本事假托人形咧就迷惑人嘅，不过。就不能够咧变改佢喺镜中嘅真影。 哦，咁即系喺个镜里面都系现形咯。 系啦， 真系照妖噶。 佢哋个概念就觉得话，嗱，你系狐狸精啊，点样变都好啦。但系佢话喂，你照镜嘅时候咧，嗰个系真样嚟噶嘛。 哦，咁唔好乱咁送镜俾人。系啊，如果唔系真系话俾你知，你睇下你照下， 原形不露 啊。 系啦，所以佢话咧，后来衍生咧，即系佢会觉得衍生就话，大家譬如啲八卦镜啊，或者你 会啊，就算系 冇事啲盔甲，咪有个护身镜喺前面咧，佢话全部。都是同一路货色嚟嘅，即系其实咧就系用古时候咧就话觉得佢可以睇到人嘅样子，正到衣襟，咁啊觉得可以辟邪咁样。 古时嗰啲新娘啊出嫁，佢心口都吊块镜喺度噶，因为惊嗰啲妖怪嚟搞佢哋嘅婚礼啊。 我记得咧有啲嘅古装片嘅桥段咧，更加系讲过咧，如果嗰啲咩狐狸精啊嗰啲咧，一照镜咧就现形噶啦。 系 咪镜？你平时睇佢啊，好似啊好眉好貌咁样啊，一照镜咦唔系咁样噶。 所以佢就用呢。这个历史科学的解释呢，他就不是他有神奇的东西，他就说、啊、因为以前我们有寄托，就觉得呢历史上面的人呢又说他是以正衣冠，又可以知道自己过去什么得失、啊、然后呢他就久而久之又寄托了这一种的 力量给他。 镜 正 是 啦，这个这样啦。好啦，跟着他有一个故事呢，就叫做逆水行诗。 哦 ,ok。 是啦。 诗 是 诗 体的诗。 是啦，他又是呢开头很诡秘。然后最尾呢就有科学的。就看看你怎么解释到。 是啦。逆水行诗。 他说大概呢就是这个就是民国军阀混战的时期。哎呀，嗰阵时咧，佢哋黄河咧就成日都泛滥。你睇下，而家我哋都即系大陆开始顺期啦嘛，落雨咁啊，话佢哋啲水灾都嚟啦。咁啲老百姓嗰阵时咧，唯一嘅方法咧冇嘢做嘅，就净系话我哋不如起座龙王庙啦，就可以咧压住佢就风调雨顺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有个江湖术士嘅算命老先生咧就走过嚟，佢就同佢讲啦。你哋真係愚昧无知，黄河两岸咧都唔知起过几多呢一啲龙王庙啊，有咩用先得㗎？旱灾照旱灾，落雨照落雨，一样冇问题，一样阻唔到个问题。佢话你 跟住啲人通常会话㗎，因为你哋拜神唔够神心咯。 系啦，然后佢就话啦，你明唔明点解啊？跟住啲百姓就点解？佢话你哋喺庙里面供奉嗰啲都系泥胎嘅塑像，佢又唔系真正嘅神仙，你烧香烧到就算上天啊，佢都唔会灵验噶。咁点啊？用咩方法啊？ 要落水。 嗱，我咧 摆两把扇啦， 就啱啱算咗命啦。嗱，你要记住逆水行诗咩意思啊？佢话我就算咗命啦，呢听日正午时分呢条黄河咧。就会有仙家路过，有两个神仙会路过，机缘难得啊！到时大家如果见到嘅话咧，可以跪拜，可以祷告，当然啦，要俾钱嘅，梗系要俾钱啦。即系好似我哋见到咧，有嗰啲乌龟咧，你会攞钱掟落去嗰啲像度咁样啦。咁跟住啲人咧就宁可信其有啦，就估啦黄河有啲咩仙家出现咧，会唔会有条鱼啊，或者有条龙出现咧，就信噶嘛。 黄河有啲咩仙家？ 系啦， 大仙 系啦。咁啊，于是乎咧，嗱，据讲咧，佢话咧呢个文章记载咧，就话呢个消息咧传遍咗所谓十乡八里啊。达官贵人凡夫走出咧，全部都话喂，佢话嗰度条河有嘢睇， 系啊，有神仙睇，唔系唔睇啊嘛，即系明星你都睇啦。 系啦， 就算唔信啊，咁都等下可能真系 见嘅。 系啦，即系 俾个号码我，俾个 number 我。 打个比喻，等于我同你讲，喂，城门河咧，啱啱十二点咧有嘢睇啊，喂，你唔买都睇下，系咪先？好啦，咁佢话咧，跟住咧，真系咧，去到差唔多正午时分啦，等咗好耐咯，哎。以为咧嗰个江湖术士呃人啦，点知咧突然间嗰阵有啲人话：，喂，唔系、啊，你望下望下，真系见到啲黄河咧浪翻滚，然后下边有两个小黑点，咁咧就见到有两样嘢好似浮紧过嚟，跟住啲人咧就睇到佢就话：，哇，咩嚟噶？然后一望吓死佢哋， 原来条尸爷 就系见到两具同男同女嘅尸体， 哎呀，点解啊？ 由头到脚咧着住古装， 系 头先我话嗰日文初嚟噶嘛， 哦、 即系已经系着晒嗰啲即系时装啊，条边都剪埋噶啦嘛。但系佢见到两具 同男同女嘅厮守，佢哋咧仲要系由头到脚咧都系着住古时候嘅衣冠， 仲要冇冲走晒嘅。 然后系点样咧？喺黄河水里边咧，系逆流漂过嚟。 系啊，冇流噶嘛。 佢唔系顺水，顺水咧就话可能由上而下咧，你就见到佢，但系啲人咧系见到佢由下游咧。一路逆流而上，上到上流嗰度， 好鬼秘巧啊！ 系啦，哇，大佬，跟住啲人咧见到就好惊啦，咁然后咧就话：哇，佢真系神仙嚟嘅！咁然后咧，嗰个算命先生咧就攞个钩，将呢两条浮尸咧就勾嚟个 咁大胆 仙家嘛！佢话咧，佢哋两个咧就系所谓神仙下凡显灵，然后咧就将呢两条浮尸就拉到嚟岸边，当众焚化咗佢，然后咧将佢啲泥啊同埋嗰啲即系骨灰咩都好咧，就变成咗咧和合二仙两尊雕塑。 哦、 我哋成日听和合二仙啊嘛， 就系嚟自嗰两条尸啊？ 唔系，佢系话俾你听呢两个就真嘅、 哦， 即系其实成日呢个雕塑啊嘛，但系佢话嗰啲雕塑系假嘅，冇神仙喺度、哦，我呢个有， 因为呢个系嚟自水啫嘛。 佢话我呢个有系啦，咁然后咧就起咗个庙供奉，咁啲人咧就话啦：，喂，呢、這个坚啊，呢、這个石像里，呢个泥塑像里边咧，真系有两个逆水行舟嘅两条，佢觉得系仙人嚟嘅。佢就话啦，一定系有灵验法力嘅。于是乎咧，起咗个庙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啲人系咁掟晒啲钱咧，咁嗰个算命先生当然就赚晒钱啦。 系啊， 好啦。呢、這个就 骗子嚟啦！ 佢系骗子，点骗法？古仔就讲完啦。如果净系嚟到呢度咧，啲人就话：哇，显灵啊！咁样 你讲到中间，我已经喺度谂紧噶啦，因为咧就要变翻科学啊嘛。首先，逆水行尸， 冇错。 我完全想不到怎樣可以逆水行事、 哎、做手腳應該可以 怎樣做手腳先他是現在的摩打什麼沒文初、啊、他 應該古時有的應該古時呢就是他文初嘛即都已經有一點科技的了他應該是一個導演來的我懷疑、 啊、 即他做了很多個 Pops 道具等等等等的東西接著將他可能下底晾住一些晾住一啲嘢，咁嚟令到嗰条尸系啦，令到嗰条尸咧就逆水喺度浮，因为点会去咁啱喺度讲到话 好接近 点系啦， 好接近 又做买， 你又输俾阿 Snai 啦，佢呢个好成功啊，呢、這个方向 犀利啊，俾你有一分啦咁。 咁啊，跟住咧就跟住吊佢上嚟啦，如果唔系你谂下，点可能有咁大胆吊两条古尸出嚟啊？ 系咯， 烧咗佢， 系啦， 大骗案啦，古尸大骗案呢、這个。 咁开估咯，佢个古仔咧嗱就系咁啊，都系残忍嘅。同我上个礼拜讲嗰个咧，咪话佢即系扮只狗个咧，佢都系同拐卖儿童有关嘅。佢话原来咧又系呢啲咧，即系呃人嗰啲术士咧，首先就拐带咧两个呢啲小童，咁然后咧 俾条古装衫佢着， 喂到肥肥白白之后咧，就将咧戏班里边嗰啲衫咧，因为古装啊嘛，就咧就叫佢哋着。咁当然跟住佢就 out 死咗啦，咁已经好残忍啦。咁然后咧就叫佢哋着戏班嗰啲衫咧，由头到脚扮晒，跟住咧就攞蜡咧。就将佢哋封存， 哦、 即系原来咧，佢哋已经有一啲一定嘅保尸嘅工具，可以话咁啊，将啲蜡咧就油晒佢哋成身咧，就 keep 到一阵嘅。咁当然不能够经年累月啦。咁然后咧，跟住就即系高科技啦。佢咧就话咧，佢哋喺个河流底嗰度咧，就藏咗一条咧缆绳啊， 哦、 即系卷住一抽嗰啲绳咧。然后咧喺上游咧，头先佢由下而上啊嘛，上游咧就有人攞个好大嘅绞盘。即系咧，好似我哋而家咧搅拌机嗰个咧，有个咁样咧，拉佢上嚟，咁只不过咧系喺上面就攞条绳拖住呢两个即系童年嘅呢个尸体， 然后就逆水， 系啊，佢嗱，所以信不信由你啦。 哇！但你谂下，如果咧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嘅话咧， 赚好多钱咯、啊， 成条村系人都信佢噶咯，佢一讲就中， 啊、 而且仲见到，同埋你会见到嗰、那个即 系 好似一个我哋做戏嘅效果啊，逆水行尸、 啊， 你谂下。神仲唔系神明啊？佢跟住有排发啊！佢应该、 啊， 但系好喜有似佢咧。佢为咗赚钱咧，竟然可以咁样即系做啲咁 神棍，你会容易做啊？真系呢啲就神棍啦。 系啊，嗱，所以呢个咧又系头先我讲啦，《鬼吹灯》里边啊，呢一本《木野鬼事记录》嘅其中另外一个嘅，既系骗术，但系讲个上半节都似鬼故嘅古仔嚟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苦瓜成为爱情故事。 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会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诀别。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有 今次的作品是他自己的经历来的，曾经跟男生约定到半生的时候一起吃苦瓜，或者正正是没有约定一生，故事的结局最后是遗憾收场，成为回忆之一。作曲徐乐昌，填词杨希，编曲Johnny Yim，监制韦景云、何哲涛。 差一些眼前，一刹静默就如停电。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伍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uture In 啊，呢个系莫文蔚啊，同埋 Fat Is Movement 啊，佢哋嘅合唱歌曲嚟噶。喂，原来我今日贪心得滞咧，都讲唔到纪晓岚嗰本啊，咁啊完埋佢啦。 你完埋鬼吹灯，揾个短短噶。 有啊有啊有啊。嗱，佢咧另外有一个佢介绍嘅呢一个宝物咧，好得意喎。佢话咧佢传说里边咧有一幅神奇嘅图画咧， 系 个名叫做咩咧？叫做落霞妻牛图。落霞咧即系啊落日晚霞咁样落霞啦，妻就即系妻色嘅妻啦。咁啊有只牛嗰个牛一幅图咁样。咁啊佢话落霞妻牛图系有几咁特别咧？佢话传说中咧，佢话呢一张咧系一张宋代嘅名画嚟嘅。咁啊有几特别咧？嗱，佢话一啲都个画面好普通嘅啫。就是一幅咧喺树下边，有一只老牛就喺度食草，就系、是、咁简单嘅啫。 后面背景就系日落嘅时候咁嘅样啦。 但系佢神奇嘅地方系咩咧？佢话呢幅图画咧就咁样嘅。你日头嘅时候咧，只牛咧就喺树下面食草， 夜晚就会 到到夜晚咧， 佢就会 自己入到牛栏里边瞓觉。 唔系啊嘛， 冇错，冇错。 唔係 Harry Potter 嗰套戲，而家先至話嗰啲畫裏面識喐嘅啫。 即係話咧，即係話咧，佢話嗱，佢傳說中咧，佢話咧，即係宋朝啊，趙匡胤嘅時候咧，就已經得到呢幅畫咧，佢就話咁神奇嘅，因為點解咧？佢話咧，明明咧，佢裏邊有草，樹下有草啦，然後有牛欄啦。佢話咧，明明咧日頭睇嘅時候咧，只牛就喺樹下面食草。 你講緊我哋真係 日頭，譬如而家12:00幾嘅時候。佢话明明佢见到幅画咧，就系佢喺个树下边食草嘅只牛。到到夜晚咧，譬如我哋到到夜晚7:00嘅时候， 佢就喺牛栏瞓觉。 只牛唔见咗，入咗牛栏度瞓觉。 你哋记唔记得咧？可能咧20多年之前咧，有一排好兴一种画噶，即系纯粹系砌图都有噶。 上下， 你呢边咁样望嘅话咧，你用正面去望就见到个画面。咁你用45度咧打斜去望咧，就见到另外一个画像，系咪类似嗰啲嘢嚟？ 我觉得系有呢啲咁嘅画面出嚟。 咁系咩咧？揭唔揭晓到咧？ 你揭晓啊要。 佢唔会有影噶嘛？系咪先？ 冇错，佢咁讲嘅。 倒转一睇。 佢就话咧，嗱，其实咧呢一幅画咧，佢系话用咗咧海南嘅猪脂啊，即系一种物料咧嚟画嘅。咁佢话呢种海南猪脂咧，就同埋另外一种石头磨成颜色之后咧，日头就净系会阳光照射咧，就会见到只牛喺嗰度。到夜晚咧冇咗阳光啦，可能得月亮定咩咧？原来喺牛栏里边一早画咗嘅，佢就出咗啦。 佢似嗰啲夜光颜色嗰啲啊。 佢有啲似檸檬汁嗰啲咁樣，咁但係咧，佢話當呢個法寶傳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就好神奇。佢話有鬼啊，即係夜晚識自己走入去啊咁樣。 原來科技嘅， 又有科學解釋㗎，係咪好中意呢一種嘅方法咧？好啦，下個禮拜聽日再見啦， 拜拜。